总理兼内政部长、联盟党领袖萨尔维尼发表声明，否认联盟党接受俄罗斯政治献金。意大利有反对党就要求萨尔维尼到国会面对质询。早前有传媒发布一段录音，记录了三个俄罗斯人和三个意大利人商讨一份石油协议，并透过协议令资金流入联盟党。参与会议的其中一个意大利人是萨尔维尼的近身助理萨沃尼。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和有骤雨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10点，升78点，成交金额154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5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05点，升52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9.2升1毫，腾讯控股356.6跌6毫，建设银行6.2毫6升5仙，中国平安95元升9毫。有财天下列聘19.58跌6.7，友邦保险84.8升4.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4，英镑9.81，瑞士法郎7.906，澳元5.467，加元6.001，新西兰元5.222，欧元8.8133。每百日元对港元7.2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45。日经平均指数报21,639点，跌5点。港金现价报13,12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9.01美元，卖出1,40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咧，近住南昌站嘅交通意外咧，仍然都系继续噶。咁而家龙尾就去到昂船洲，就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啊。西九龙公路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咧，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去到昂船洲。而较早前嘅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嘅交通意外已清理好，一大车多。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翻九龙咧，近住红梅谷路快线嘅交通意外亦都清理好啊，一带都系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通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返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另外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葵盛围跟着高盛台现在实施近单线双程行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守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耳台喐一喐。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喐一喐。 唉。 做咩唉声叹气啊？ 我发觉自己身边冇乜朋友，但系我又唔知点样可以识多啲朋友、啊。 系好容易啫嘛，做多啲运动啦。 关咩事啊？ 平时放假唔好净系坐喺屋企，你可以落去公园散步、跑步、打篮球噶嘛。慢慢你就可以透过运动咧，扩阔你嘅社交圈子。 真系得？ 梗系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有心有好报嘅道理。放心， 我不是要讲啲会闷亲你哋嘅人生道理，而是保你出入平安嘅道路使用真理。所谓有心，就是无论你是司机、乘客，亦或是行人，都要耐心忍让同埋专注，唔分心，加埋对交通规则要上心。咁会有乜嘢好保？咪就是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咯。记住，有心有好报，路上零意外。 各位 DSE 考生，我哋齐齐为你加油啊！今天不怕路，攞到成绩单升闪闪嘅你，我哋恭喜你！ 至于其他同学，想了解多啲升学就业资料， 请听住星期六晚八点 Radio Two 奋发时刻 DSE 主持吴宝成、刘莲， 我哋齐齐为你加油！ 加油！加油！加油！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有桂花田。 听讲仲有个新人喎、 哦。咩新人啊？佢救过你同我啊！佢耐过啊，我同你入风骚快活人噶。 吓咁犀利？ 都几犀利噶。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好耐冇见善明。 Hi, hello, 大家早晨啊，早晨豪豪，早晨阿田， 早晨曾志豪，早晨善明，佢真系好耐冇见， 好耐啦， 真系咧摆足咁多盏，好多嘢做，好忙 嘅。我啱啱想话咧，我哋呢一个识 tune 咧，开头我哋就因为斩件过嚟噶嘛，开头本来就形容你嗰个咧，即系未知占卜落雨嘅能力，就话你好犀利。到后来因为惊费事每日都讲落雨啦，我哋就净系保留咗你嘅精髓，就话。佢真係好犀利㗎！而家我發覺呢個保留係有價值㗎。 点解呢？ 你真系好有厉害喎！每次一翻嚟咧，都俾到惊喜我哋嘅。 系啊，唔记得一排咧，我话我哋都要即系，譬如有 即系好似 update 下近况咁样。 有个人佢例如好耐冇见咗，知啊，你系咪大概都仲做紧嗰份工啊？ 系啦， 都系咁噶嘛。 系喎。 但系善边佢话喂，近排又搞紧乜嘢？ 系啊，真系佢每次一翻嚟嗰啲搞作，都系令到我哋话唔系嘛，咁犀利哇！又系你噶哇，好多嘢搞喎、啊，真系。 呢、這个其实我不嬲做人嘅宗旨都系 系咩咧？就是嚇你一跳， 唔係嚇你一跳，即係我覺得成日咧應該唔好太悶。即係經常都要有啲新意，咁同埋以前好早，其實我都同人講咧，尤其是女士嚇，即係男士都要，不過尤其是女士，唔好成日即係十年都係嗰個頭髮。十年都系着嗰啲咁嘅 style 嘅衫， 剪咗咯， 剪咗咯，真系。 唔系佢真系唔同咗、 啊， 你冇认真望下佢，不过亦都唔好怪佢，佢唔系你老公咧，佢冇认真望你 都，唔系、啊， 可能老公先唔望。 阿华剪嘅咩？我都唔记得。 阿华剪嘅时候咧，担天望地噶嘛， 系啊，知道啊。 我觉得唔会咯，我觉得阿华系已经系爱到佢不得了嗰只嚟嘅，应该唔会嘅。 你继续讲你嘅 tips 啊，即系。话咩唔好十年如一日， 尤其是女性咁， 尤其是女性，我觉得真系每日都有啲新意，同埋咧真系自己嗰、那个个 character， 即系嗰个 style 啊，或者着衫嘅款式啊，头发发型啊，其实应该经常改变，即系除咗令咗自己每一日望镜好 fresh 啊，好开心之余咧，其实身边嘅人，尤其是男朋友、老公咧，每日都有啲新鲜感啦。 喂， 其实系开心 的，呢、這个系你讲形象啫，但系而家你讲紧你做嘅嘢、啊，你做嘅嘢一样、 啊，佢要由个心态想变。先出发先噶、 哦， 即系你谂下，如果 打搞字， 你应该真系当佢而家系你导师啦。佢而家同你讲紧真系要变啊！你谂下，你肯唔肯变啊？ 嗯， 你外形嗱，佢外形几十年变啦，佢当咗自己肥姐咁样噶，发型唔变，眼镜唔变，体型唔变。 系啊系啊， 最惨系咁样啦、 啊。通常呢啲咁嘅状态咧，我哋形容为咧，因为佢太安于现状，同埋佢身边嘅人咧， 你明明想讲佢安于日落噶， 同埋佢身边嘅人咧，亦都依然对佢咁好、嗯，所以佢唔会有啲咩冲动而去改变。 哦、即系其实言下之意， 即 系 其 实 应该身边嘅人如果对佢 波哥 对佢冇咁好咧，就会逼到佢变啦。而你 keep 住变咧，即系身边嘅人咧， 系啦。 无论我觉得大家即系几爱对方，同埋身边嘅人对你几好都好，其实每一日自己都应该有啲新鲜感出现。 都啱嘅，都啱。 自己会开心啲。 系咁，你最近有啲咩新鲜嘢系可以讲 得 嘅咧？ 系啦， 因为其实佢有啲唔讲得出嚟。 系啊，犀利啊！ 但佢老公听到呢度好紧张吓， 咩 衰婆有咩唔讲得啊？ 攞咗啲咩冇讲我知， 佢知唔知嘅究竟？ 有啲嘢未必知嘅， 真系啊， 佢都唔知 惊喜啊嘛。 哦，即系你同阿强嗰啲嘢，佢唔知嘅。 系， 咪同阿富嗰啲啦，系啦，咁你身边都要有人合作噶， 系咯，即系我意思同你啲强人嗰啲啊，咁有啲咩讲得嘅啫？头先佢翻嚟都震撼咗我哋好多噶， 系啊，三年级噶佢， 系啊，嗱你自己整理一下，有啲咩讲得噶？ 但系我嗱，其实我嗰啲嘢头先同你讲嗰啲嘢咧，其实喺 你哋 嗰度好似系唔讲得嘅，好似变咗会系一个广告时间啊嘛。 唔系，我觉得 讲你运作啊等等嘢，点解会有咁嘅概念啫嘛？ 系啊，同埋唔系，不如咁讲啦。头先佢提到有一样你唔好理系咪佢嘅生意都好咧、嗯，我觉得佢提到嗰个行业嘅一种营运方式咧，我觉得系新鲜嘅。 系， 因为佢就讲紧话最近佢哋都有一啲所谓咩影相嘅嗰啲服务， 叫做我哋叫影楼。 系啦，系啦，我哋咁样就戴咗个头盔啦。嘿，我哋可以大家听啊，系咪嗰啲嘢？ 唔系就系 影相啫咩？市面好多啦， 曾志豪就成家影啦， 系我 带埋 我爸妈影咁样， 跟住阿祖都有影， 快咗。 系啦，唔系唔紧要噶，因为后来我听到佢讲咧，佢有一个得意嘅方向，系啦， 出面影楼未必有嘅， 系啦，未必有嘅，就系嗱，我有带宠物去影。 嗯， 但系似乎冇你哋而家谂住嘅嗰样嘅方向噶， 系，但系系讲得噶， 冇就咁讲咯。 你讲你自己，我知你 唔 系得唔得， 不过就 冇讲你 个 studio 个 名，系啊， 咁虚泛，咁其实系咪唔可以正正式讲嘅？ 系咪真系？我哋唔系卖广告，我纯粹想话，原来呢一个行业咧，或者呢种服务咧，市面上好多。 嗯， 系啦， 其实分开晒咁样啦。不过我哋今次点解会将佢好似一条龙有呢个服务咧？就系话，因为曾几何时我个水啊， 吓 咁我都曾经即系 佢好介意，佢好介意。 我头先话有咗水嘅前辈， 系啊， 就记住咗啦。我个水啊，真系咩水啊？ 系啊， 前辈有水都还好过有一手。咁啊，跟住咧我就话。啊！以前我都即係對寵物嘅嘢都好有興趣嘅，咁啊同埋即係譬如寵物嘅美容啦、訓練啦咁樣嗰啲各方面嘅，咁同埋而家啲近幾年啲人好中意即係當仔仔女女噶嘛，咁有時佢哋去影一啲家庭照啊，咁就會帶埋啲寵物上去。咁但係人就話嗰日就洗埋頭啊，吹靚曬，著乾淨衫上去啊，咁即係寵物咧，咁佢要事前 我自己同佢沖涼咯，之前 係啊，帶佢去搞掂曬，跟住可能要早一日咁樣，咁變咗其實係唔方便嘅。咁我哋都諗埋呢。一样嘢，咁我哋都个空间有嘛，咁所以就直情有埋宠物美容啊，扮靓靓啊，甚至乎可能你需要即系有啲咩配合嘅衫啊、配件啊，咁我哋都安排到。 不巴闭，我真系想话，即系但系有规矩谂到呢个， 唔系啊，窝心呢个好紧要啊。 系啊，但我想话，食宠物呢一水咧，系真系好多水都系咁样食紧嘅。譬如咧，我之前有去剪头发嗰个嗰个连锁店咧，佢本来就净系剪人。嘅啫嘛，咁佢后来咧，其中一间个所谓旗舰店咧，佢无端端佢开咗一个好大嘅空间，跟住话咩嚟嘅咧？咁样宠物，佢真系咧， 点解即系摆佢喺度一齐可以上到去？ 唔系啊，佢嗰度有埋冲凉，帮宠物冲凉、 哦、 啦，嗰啲即系真系美容啊，嗰啲咩修甲啊、剪毛嗰啲喺晒度咧，好大啊！即系佢唔系咧辟间房仔，佢直情咧你当系有一半嗰个玻璃房咧，就系属于佢 嘅。 系啊，跟住我话信用巴闭啊，但系佢话喂，原来咧即系咁样系一鸡两尾咧，系好好赚嘅。即系佢话啲人自己嚟剪咧，哎呀太太又嚟剪，多年又嚟剪，咁样咧就两个价。 喂，你唔好话分分钟呢一鸡咧就仲有尾过去嗰个啊，因为咧而家好多即系仔女之余咁紧张之余咧，同埋真系有啲太太咧好巴闭噶，佢食嘅住嘅用嘅都好过自己咁滞噶。 哦，几乎啊，几乎。 即系讲宠物啦嘛， 就宠物啦， 真系噶。咁所以个问题就系话，以为嗰个发型师叻。佢即刻睇到人，可能每一次去嘅太太咧，就首先捧咗阿咪咪嚟先嘅， 真系啊！ 见到佢同我去嗰边冲凉先，我剪完头发就过去接埋佢，咦？有水喎、啊，原來呢、 這、 一 個、 啊、真係一舉兩得噶。有啲咧咪其實咧初係啲小朋友先嘅。你見唔見而家喺幾年前初即係幾年前啊嚇，有嗰啲叫做 玩具車， 嗰玩具車俾你坐喺度，其實都已經係諗到嗰個方向嚇。 係啊係，同埋都貴價嗰陣時，我聽到嗰啲髮型師咧，佢話如專門剪僆仔嗰啲咧，其實佢個要求更加高噶。又要細心啦，又要 佢周身喐喎， 又周身喐啦，即係但佢又抵喎，佢剪得好快嘅啫喎，佢插插插幾下咧就搞掂嘅咯。 你又講得佢剪得快啊？ 唔係啊，佢哋係要快手㗎，因為嗰小朋友 冇耐性啊， 佢定喺度俾你剪嘅時間係好短嘅，你唔快手咧就根本剪唔成㗎。 犀利，所以我暫時我仔開頭都係外母剪啦，我老婆幫佢剪啦。系咯，佢暂时都仲未识得分嘅。 你正常啊，而家你个仔 我都仲系同佢四岁几咯，系啊，每次剪我都话哇好靓啊，喂好靓啊咁样。 你照住你个头剪啊，千祈唔好照住你个头剪就冇问题啊。 我以前都系剪嗰啲汤碗啊、冬菇啊嗰啲都系咁嚟嘅， 做得好啊， 哎呀， 系咯，哇，都犀利啊！ 千祈唔好咁剪就得噶。 系啊，喂，所以你呢几个礼拜，因为咧阿祖就放假啦，我哋都要同大家交代咗啦。咁佢今日开始放假咧，阿善明就会翻嚟同我哋一齐开麦咧。喂，你益下我呢个拍档啦。 咩啊？ 佢真系冇改变过噶，你逼下佢啊！ 我问一问阿华先。 系咯， 即系华唔中意啊嘛。 冇男人会唔中意变噶。 唔系嘅，阿华对佢死心塌地嗰只。 男人中意新鲜噶。 系 啊，不如你 我今晚 call 你老婆先。 知不知往事多改变？遗落了几多爱，埋下了几多怨。我与你共聚再何年？我与你别离再何年？光阴真快像一支箭，留下记忆一片，留下痛苦一年。哪个会默默步向前？哪个会为求自我又再欺骗？改变常改变，风雨前几多不变，令你我一世拖如欠，令你我相见虽近，梦却很远。像一支箭，留下记忆一片，留下痛苦一年。哪个会默默步向前？哪个会为求自我又再欺骗？ 林子祥啊，改变常改变啊吓！今日我哋有桂花田啦、曾志豪啦，仲有善明嘅。咁啊，既然有两位妈妈同埋贤妻喺度咧，街市嘅嘢应该难唔到你哋噶啦。 嗯， 虽然我唔知善明有冇落街市。 哇！呢、這个我又要买下啦， 又有得买， 手好菜噶。 我以为你又开咗条街市出嚟添，真系。 系冇，我冇咁嘅本事，但我真系成日都经常有去街市噶。 哦，好啊， 系我得噶呢个。 哦，咁啊得啦。 问咩？ 我问你两个，牛肉贵啲定猪肉贵啲定鸡肉贵啲？ 几时先？ 而家。 而家。 猪牛鸡边样贵，排个次序睇一睇。咦，话几好？鸡牛咩？猪牛鸡边样贵，排个次序睇一睇。 其实而家真系三样嘢真系好贵。最近咧，即系个个都真系主妇都讲噶啦，猪肉贵到不得了。 嗯， 系啊，啱啱呢两晚我去阿嫂屋企食饭煲汤，佢都话贵到不得了。 嗱，有一两个证人回俾我个问题。 我冇啊，我 系希望你哋排个次序俾我睇一睇。 猪牛鸡啊，就 猪牛鸡 系啦， 系咪咁样计？ 我觉得唔同其实咧，如果以而家嚟讲，真系最贵猪，咁啊牛就不嬲贵贵开嘅。咁其实鸡你要睇下边个品种啦。嗱，冰鲜嗰啲就平啊，最抵用啦而家。但系某一啲有品牌嗰啲鸡咧，其实都好贵。 哦，咁即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普通可能牛。无端端你系同嗰 黄牛咁样，梗系 黄。唔系黄牛，梗系贵啦。但系如果你普通牛嘅，可能你话唔知咩街市牛，无端端你又同咗嗰个即系哇走地 音乐嗰啲， 系啦。咁但系佢如果一般嘅话咧， 如果系街市系一定系猪牛鸡噶啦，而家 系啊，估唔到系而家猪牛鸡嘅， 因为估唔到真系。 不嬲牛系贵噶嘛， 系咁，但系牛而家冇事啊嘛，佢健康啊嘛。 我见到今日嗰啲新闻都攞呢个做标题嘅，佢就话牛肉已经不及猪肉贵。 系啊，一路咧佢都系高啲嘅牛肉个感觉。 系啊，不嬲，唔系不嬲，真系佢贵啲噶嘛。 系啊，佢贵啲噶， 一定系。 佢话而家牛肉好似咪九十 几蚊， 九啊几蚊一斤， 其实贵嘅都。 佢话竟然已经平过猪，真系吓死我，真系。咁会即系猪排系贵啲。 啊，一定啦，所有猪嘅嘢都系贵咯。 点解？点解？猪扒贵咗， 系咯？ 猪扒贵咗， 即系嗰个猪样就 贵嘅。唔好攞呢个嚟笑。 唔好睇少个猪扒。 系啦，即系如果你 我有性格嘅， 好嘢嚟噶， 一日系咪？ 即系你谂下，如果仲系以前嗰啲曳仔喺度笑人哋嘅话，哇，搞错啊！今日得两件猪扒做，哇，即刻打过嚟，哇，贵嘢嚟噶，而家唔同晒。 你翻去捧翻屋企煲汤。 系啊，但系我唔知道关唔关事咧。譬如早几日去食饭嘅时候咧，佢有。即系嗰啲餐牌有嗰啲唔知咩，本来写住西冷牛扒咁样嗰啲嘢咧，佢就话牛就冇晒啦，佢就话咧，但系调翻转佢话有猪咁样。 哦，咁可能就系嗰碟牛咧比较平，咁猪又比较贵，人哋唔嗌咯，系咪啊？ 我冇一样价钱啫， 一样价钱。 系啊，佢最后仲换咗成两大块嗰啲猪扒过嚟。 哦， 我就唔知道佢而家咧，即系究竟惊嗰个猪牛价格嗰啲贵咧，有冇真系反映咗喺大家嗰啲餐牌上面咧？即系大家去食饭啊，仲有冇嗰支歌唱？ 我想话系有嘅，譬如嗰啲饺子云吞咧，嗰啲饺子里面有猪噶嘛，咁咧跟住咧嗰个档口咧。那个老板就话贵咗啊咁啊点解贵咗啊？喂，啲佢话冇猪嚟，我啲叫做云吞嗰啲嘢咧都要用猪捞噶嘛，系咪先？咁所以佢话咧因为贵咗，所以成本高咗，咁所以咧你盒嘢而家系贵咗。佢话不过如果啲猪嘅价格平咗咧，我哋就会调整翻噶啦，咁样咯。 哦， 系啊， 佢而家话屡创纪录啊， 系啊， 即系嗰个猪肉咧，即系佢话猪档破咗纪录。 点？你知唔知破成点啊？由即系年头咧千二蚊一啖咧，即系佢一啖啖买噶嘛，佢去到今天嘅七月啊，佢已经去到4000几啦，升咗六倍啊！ 我想话金系咪都唔冇咁贵啊？ 金都唔会咁，即系唔会飙升得咁紧要， 都飙升得咁犀利啊！真 即系你嗰个猪源肉润啊，新娇肉贵，我发觉而家真系猪系好厉害噶。 同埋佢话有机会，即系如果因为即系 佢而家话有机会啊， 有机会 飙到5000蚊， 年尾去5000蚊一啖， 5000蚊一啖猪。 但系我觉得如果系咁样咧，其实啲人 可以唔食噶嘛， 系啦，会唔食咯？ 佢哋嗱咁样啦，即系煲汤可能咧一个礼拜煲一次，即系嗰啲 即系减少啲，或者系用鱼做汤底算。 系啦，咁即系而家你知唔知而家坊间啲阿妈们咧，陆陆续续喺上网睇 YouTube 咧嘅时候咧，睇下啲咩清淡煲汤水唔需要猪肉。因为好多人唔食牛噶嘛，咁所以咧就谂下鸡汤又唔可以成日饮噶嘛，咁系啦，咁所以咧就睇下嗰啲斋汤咧，就其实而家系咁不停咁搜寻。 我头先争啲想话排骨咪得咯，咁样求留谂排骨系猪嚟。 排骨咪系猪咯， 我师兄都转饮咗鱼汤轮啦。 啊，鱼汤咪得咯， 系啊， 但鱼汤上奶喎。 系嘅， 唔系某种用佢唔怕嘅， 咪就咁先唔好咯， 咁可以咯，系嘛， 系咯，咁唔好嘅， 我冇咁嘅感觉， 得物无所用， 边 我冇用啊，系。 哦，仲有用咩？ 可能可以刺激到咧。 你个第三胎啊，就嚟 coming soon 啫，系咪？ 跟住或者，又多饭谂啦，去做奶妈。 喂，唔系啊，真系啊，而家好多嗰啲即系主妇们咧，谂紧究竟可以用啲乜嘢嚟代替猪咯？因为猪咧，即系都好好常见喺屋企里面啲饭送里面噶嘛。 系。 咁佢就改去行去超市买咯。 咁有咩肉可以代替 咧？超市咧， 你讲系冰鲜嗰啲。 啊，冇办法噶啦，你超市咧嚟自四方马边咧。澳洲啊，紐西蘭啊，跟住就有加拿大啊，美國啊， 咁嗰啲咪會應付到啦，係咪？ 冰鮮豬咯，係 咯，其實冰鮮豬都 OK 啦。 就唔係上次咧，就話如果用冰鮮嘢咧，煲出嚟嘅鮮味同埋甜味係冇咁好嘛。 你咪自己計咯，嗰啲係攞銀紙抌落去個煲度煲嘅喎，係咪先？ 即係一分錢一分貨啦。 同埋咧，嗱又好矛盾嘅，即係喺經濟上面咧，如果你見到咧嗰啲豬升到咁高咧，理論上啊咪哇賺到笑呵呵咯。但係而家佢話俾你聽，肉檔咧就收檔。工人咧就冇公開，因為咧佢話咧即係純粹係有價就冇事咁滯。 係啊，因為佢話咧即係太貴咧，對於啲即係譬如一般家庭嚟講咧，以前買廿蚊去一家食嘅，而家廿蚊自己可以一個人只係一個人食，咁你諗下，佢、 啊、 真係好貴咯變啊！ 同埋老老實實呢個真係 有啲做啊，我見到啲鋪頭話 嚇呢個又唔係真係咩必需品咯。不過我覺得而家咧真係世代唔同咗，如果呢一排要約女仔去食飯咧，就唔係嗰啲話食牛扒啊嗰啲，食牛扒你睇唔起我啊？食豬扒啦，梗係。 咁落去食豬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前局长黄永平话，政府在修订逃犯条例中亦民意而行，认为应该有官员问责，而行政会议亦都失去公信力，即使改组他都不相信特区政府或者中央会接纳有民意代表或者泛民人士进入行会。黄永平建议，就算不全面普选立法会，亦都应该循序渐进调整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的比例至40:30，将立法会民主化，俾年轻人感觉到本港民主制度有进步，恢复市民信心。黄永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话，相信人大八三一决定长时间都不会处理到，普选特首行不通，倒不如先处理立法会普选。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前往加勒比海友邦访问，去程过境美国纽约期间，回应香港议题。他說香港人這段時間以來走上街頭，表達希望有民主和自由，希望人權被尊重。他希望香港政府必須回應人民的希望和訴求，令香港社會可以回歸穩定。中央社報導，蔡英文在紐約第一個行程將會出席與台灣友邦駐聯合國常任代表的歡迎酒會，亦都是首次有台灣的總統在駐紐約辦事處進行公開活動。蔡英文抵達入住的酒店前，在酒店外歡迎他的中國海外民運人士和中國社團發動的抗議團體一度發生衝突。在台灣，馬英九前總統被控泄密案，高等法院重審裁定他無罪。案中馬英九一審獲判無罪，二審改為判刑4个月，案件经最高法院发回高等法院重审，依刑事诉讼法规定，有关判决后将不得再上诉，全案确定无罪。马英九办公室说，对高等法院重审的无罪判决感到欣慰，因为这项判决结果不只有关他个人的清白，更加有助确立宪法上总统应有的行政权限，比领导人在任内能够安心依法依憲法、依法治理台灣。法國國會沒有理會美國警告，通過開徵數碼服務稅。國會參議院在當地星期四通過這項上星期已經在眾議院通過的法案。根據法案，法國將會針對大型科技企業，例如谷歌和 Facebook 徵稅 3%。 法國政府說，這些總部設在法國以外的企業利用全球稅務漏洞，現時每年向法國繳付好少稅款，甚至無需繳稅。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调查法国开征数码服务税。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法案通过前说，美国非常担心法国的数码服务税会不公平地针对美国企业。美方将根据贸易法中的301条款调查，或者会按照调查结果对法国开征关税，或者采取其他贸易报复措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03点，升72点，成交金额21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0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74点，升21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9.2升1毫，腾讯控股356.2跌1蚊，建设银行6.28升7仙，中国平安94.75升6.5。友邦保險84.6升2.5，小米集團9.5升1毫，南方 A50 15.4升1毫。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2，日元108.37，瑞士法郎0.99，澳元0.699，加元1.304，新西蘭元0.668，人民幣6.873，英鎊對美元1.254，歐元對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1,653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3,120蚊，跌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8.4美元，卖出1,408.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啊，去尖沙咀即系三号干线啦，近段南昌站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啦，咁只系近住海丽村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噶，咁影响到而家观塘绕道啦，去油塘啦，同埋东隧方向咧都系慢车，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对出。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车多，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道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啦，排到九龙城回旋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啦，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哇，天王星啊，直女星啊，哇，哈雷西星啊， 天空咁多星，点先睇得清？天文学家话你知，睇星唔系净系靠天文望远镜嘅。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之星星点样睇？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又够高，间屋够晒大， 几时介绍阿妈识啊？ 我拣紧冷气机咋？呢部用新型环保雪种，对全球暖化影响比较少。 咦，机身贴咗个易燃物品标签嘅？ 放心，照住厂商建议嘅房间大细同高度安装就得啦。仲有安装保养都要揾代理或受过专业训练嘅师傅。详情上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丰收快活人。 火细琴日同佢倾偈，佢就话：哎呀，咁我哎咩啊？佢话阿仔开始放暑假，咁我话咁啊点啊？咪开心咯，戥佢开心系咪？但系佢话：哎呀，咁我就要多啲时间去睇下点样去照顾佢，又要一啲时间、一啲心机、一啲嘅谂法咧吓，因为即系一日都对住佢啦嘛。咁都要咧谂下计仔点样氹佢嘅仔，或者安排佢去兴趣班嘅系。仔女放暑假，阿爸阿妈系真系冇得放嘅，辛苦你啦！嚟紧呢个暑假，唔知道你会带佢去边度玩，去学啲咩咧？我哋有请，佢阿仔开始放暑假，但系呢个爸爸就头痕嘅曾志豪。 其实呢个讲法就唔系完全准确嘅，因为我仔放暑假，只不过唔使翻学，多咗时间，个朝头早喺屋企。但我朝头早我系翻咗工噶嘛，所以辛苦嘅只系我老婆啫。所以严格嚟讲，你应该系话阿仔放暑假，我戥我老婆头痛，系啊，可以为自己又攞多分啊嘛。老婆，我啱啱关心完你啊，辛苦你啦。而家阿仔应该醒咗噶啦，你应该要同佢搏斗噶啦。昨日咧就夜晚去咗两个咧都系丧礼嗰度，咁我相信咧可能有好多市民咧都会好关注咧即系呢两个丧礼嘅情况噶。咁第一个咧其实就系少尊妈妈，即系长嫂嘅丧礼啦。咁啊少尊同我哋系一场朋友，咁啊长嫂又或者咧你可以话即系呢一个邓家咧可以话香港人嘅集体回忆嚟噶。咁所以咧即系喺丧礼嘅气氛啊好多情况咧大家都会好关注咧。咁我哋应该咁样同大家介绍嘅，咁啊邵尊咧，咁佢状态咧就尚可嘅，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放心，系啦，咁啊佢琴日都同我哋有即系可以倾谈到咁样啦，咁现场嘅气氛咧，其实就我会觉得啦吓，真系生荣死哀啊，即系可能咧你话喺生前咧曾经有好多风雨咧就即系传出嚟，咁但系咧其实。咁走咗之后呢你会发觉好多嘢都唔重要㗎。其实可能去到最后呢即係当然呢个係佢哋嘅家事啦。但係你去到最后你见到今日娱乐版呢有好多嗰啲娱乐界嘅名人前辈呢可能最后都係讲就话啊其实佢哋最后一家人点样可以齐齐整整啊又或者佢哋呢几个点样和好如初呢可能呢个先就係最重要嘅事嚟㗎。係呀喺好多嗰啲叫做金钱啊咩即係家财之下呢其实可能都是那个家庭关系即是他们那个人情呢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就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我们不知道呢这个篇章呢算不算是圆满地这样呢就真的翻了过去了。那希望呢他们就继续生活得好啦。那另一个丧礼呢咁其实就係一位姓梁嘅市民呢喺早排呢一个反修例嘅示威里面呢佢喺呢一个PB 嗰度啊佢就即係跳楼轻生。咁原来呢即係呢位梁姓嘅市民呢琴日亦都喺附近嘅一个地方呢佢哋有一个公祭。其实佢都喺个殡仪馆里面呢就係、是、有呢个仪式嘅。咁但佢亦都设咗一个公众嘅吊唁区咁喺个球场嗰度。咁琴日呢当即係出席呢个地方嘅时候呢我发觉都有啲意想不到嘅。因为点解呢开头见到嗰个报道呢就话喺个球场里面就有呢个公众吊唁啦。咁当步入球场嘅时候呢就諗住喺嗰度排队就已经可以去做呢、這个即係祭祀啦。我后来发觉唔係喎嗰个球场呢原来只不过係终点站嚟喎你仲要排队。咁喺球场外面呢又有人龙喎。哦 ,ok, 咁可能人多啦我哋就行出球场外面。咁点知球场外面嘅嗰条人龙呢原来都唔系龙尾嚟㗎喎。嗰度只系龙嘅其中一个排队嘅部分。根据呢一个警察叔叔嘅指示呢你仲要再过埋对面马路。嗱你听到应该地理环境呢又唔同咗喇喎。过埋对面马路。咁对面马路呢真系有条人龙喺度喎。咁諗住嗰度系龙尾啦啩。唔好意思原来嗰度都唔系龙尾。嗰度亦都只不过系排队嘅其中一个区域。喺嗰个龙嘅身后原来呢进入咗另外一个球场。 咁你就真係呢层层转完之后呢，你就发觉原来呢别有洞天，过咗一条马路，经过咗两条龙尾之后呢，后面嘅嗰个篮球场先至係真真正正嘅队尾。嗰下呢我都真係有啲意外嘅。虽然我知道呢件事应该会引起好多公众人士嘅关心啦，但我都冇想象过呢嗰个即係前嚟去吊唁嘅人龙呢係真係排到跨咗个球场，过埋条马路，真係呢去到即係比较远嘅地方。咁但係现场嘅气氛係点样呢？好有秩序。佢有警员维持呢一个嘅秩序嘅，因为佢都要封咗少少嘅即係道路呢，管制个交通啦，因为有人要过马路啦，佢都有拉到一两条嘅嗰啲红绳啦。咁但其实大部分嘅区域呢，其实市民自发呢就排队，好似九曲十三弯咁样呢，但大家係好有秩序㗎喎。所以你真係会令人哋呢有嗰种慨叹呢，就係喺成个呢一啲嘅即係运动里面呢，你好难得地见到香港人嗰种秩序呢，其实係可以展现到出嚟嘅。你唔会再见到有嗰啲平时去会展啊、抢漫画啊、抢飞啊嗰啲打尖呢，冇喎。大家都好安静地呢跟住一条睇唔到嘅痕迹嗰条轨道呢，大家就去排队。咁然后大家就好安静咁样呢过马路啦，去返个球场里面啦，冇人会埋怨点解要排咁耐啊，点解咁长龙啊，亦都唔会人喺中间嗰个龙头嗰度就打一尖啦咁样。然后入到去嗰个地方呢会摆低鲜花啦，可能你会有啲留言啊，会写好多你嘅心声喺度啦。你明白到呢，大家可能喺呢个运动里面呢有好多动作嘅场面，但其实心底里面呢大家都仲係有一种嘅平和喺度嘅。咁可能呢一种嘅伤感呢琴日亦都有好多现场嘅社工啊，或者一啲辅导嘅机构呢，就喺现场度就随时提供呢个支援嘅。咁其实呢个呢真係好体现到香港社会嗰种互相关心嘅。佢知道你可能会有情绪唔开心呢，喺现场就有嗰啲所谓树窿啊，俾你可以喺嗰度倾偈啦，亦都会有啲社工团体嘅朋友呢随时就会協助。当然呢亦都有好和平嘅连龙场呢，你可以喺度表达心声。所以呢琴晚嘅呢一个吊唁嘅场合呢我諗都反映到大家一啲嘅心情嘅，希望呢种嘅平和呢係可以继续落去。不过亦都代表到呢大家係好难会忘记究竟喺呢个几月以嚟呢香港发生咩事。希望大家好安心，大家慢慢咁样走落去啦。风头火势，好多人话呢几个月呢香港唔认得啦。呢、这个拍档翻到嚟，我哋个样就认得，但系佢有好多嘢我哋都唔认得。吓，点解你而家嘅身份又再多咗两份嘅？点解你啲生意又越嚟越多嘅？点解你嘅冲劲真系唔似你嗰水嘅？而家你越嚟越有活力啊！喂，好事嚟噶，阿善明，即系你自己照顾完自己之后咧，照顾下你隔篱个拍档，我谂佢都好需要你嘅协助嘅。我哋有善明。 大家拍档，大家互相帮忙咧，应该冇问题嘅。不过我觉得曾志豪咧，你唔好成日咁样讲完又讲，讲完又讲，其实都好烦嘅。你犯咗大忌啊，知唔知啊？ 边样啊？ 即系讲咗一次就算啊嘛， 尊师重道啊嘛，我哋。 我哋想讲下啦，今日咧就系7月12号啦。咁大部分嘅学校咧，今日行埋结业礼咧，就即系话听日咧正正式式咧就开始放暑假啦。哇，好多学生咧就非常非常之开心啊！听到放暑假呢个字，不过咧就唔好计嗰啲暑期功课啊。咁啊，喂，放成个几，差唔多成两个月嘅时间嘅暑假啊，咁啊又唔使翻学。咁啊，梗系开开心心咁样玩啦。不过，其实咧，亦都发觉好多好多妈咪啊，我以前都有试过咁样噶吓。喺放暑假嘅时候咧，哇，一早咧就谂定去安排。哇，嚟紧啊暑假，究竟有啲咩可以俾啲仔女去做咧？真系仲忙过平时啊。咁啊，有一日咧，如果唔安排啲嘢俾啲仔女去做咧，又会惊佢哋吓咁多时间、咁多假期，唔俾嘢佢哋做，真系变下，日日变咗大懒虫。咁又唔好啦，亦都有啲话，哇，阿边个隔篱阿 B 仔啊，哇，学咗哇1234567890嘅活动，佢学完翻嚟咪好叻，咁阿仔又会蚀底晒，都唔得，我都要报翻10个8个补翻数，咁好多呢啲咁嘅心态咧，就形成咧，其实暑假真系妈咪又更忙。 啲学生比花木亦都好忙。咁究竟放咗暑假，咁会唔会仲好似翻学都冇咁辛苦呢？咁可能分分钟真係会有㗎。咁所以呢，我就觉得咁既然放暑假啦，咁啲妈咪你又不如啊，今年我哋试下唔好太紧张。我哋试下呢，学下放松下，就俾一啲个主意呢调返转。我哋今次唔好话由妈咪或者父母去话事，究竟我哋今年嘅暑假安排去做啲乜嘢。我哋试下今次不如俾仔仔女女呢问下佢哋，喂，究竟今年嘅暑假你哋自己想点过啊？担张凳仔坐埋嚟同佢哋倾一倾，究竟你哋想点样做啲乜嘢呢？我諗相信可能好多父母都未试过调返转，係俾啲仔女自己揸主意，究竟暑假我係想做啲乜嘢㗎。咁有啲人呢就话，我唔去諗咁多啊，就算係呢我都可能係安排一啲嘅旅行啊，报下名去周围玩下咪算囉咁样。咁当然啦，其实每一年嘅暑假各大嘅旅行社所有嘅机位啊，全部都爆晒棚，去到边度啊？台湾、日本、泰国、新加坡 up 得出嘅地方咧，都真系咧已经系人多到不得了噶啦。咁如果去玩去得咁辛苦，去到全部都要排长龙嘅时候，咁辛苦又为啲乜嘢呢？我就真系觉得，好奇真系想问，其实有冇妈咪真系好似我头先咁样讲法？调翻转有谂过，我今年就将呢个主意交翻俾我嘅小朋友去话事咧。还是我哋都净系成日识得去旅行，使咁多钱，做咁多安排，都唔系啲仔女自己想嘅。咁不如我都觉得好，我哋就不如今年试下实行，就俾佢哋自己揸主意，过翻一个我哋叫做 freestyle 嘅暑假啦。咁究竟咩叫 freestyle 嘅暑假？咁即系话咧，其实我哋系唔俾一啲特定嘅规限。冇框框咁框住佢嘅，可以咧俾自己发挥无限创意嘅。近几年咧都其实好流行呢啲 freestyle 嘅方式噶。我哋而家咧就试下，俾仔仔，喂，你谂一谂，我今次暑假咧就俾你自己去谂啦。然之后妈咪、父母咧就真系听下佢哋谂嘅嘢，然之后配合翻佢哋，调翻转陪住佢哋去玩，陪住佢哋去做。甚至乎，如果真系都想抽少少时间去旅行嘅咧，咁其实我都真系比较环保少少，我都支持翻香港嘅。其实香港有好多真系好嘅地方，亦都啲乡村啊，一啲山径啊、山路啊，同埋啲比较即系偏远少少地方，真系其实有好多好嘅地方。咁加上我哋去到嗰啲各大嘅比较空旷式嘅地方咧，其实反而真系咧会学识好多嘢嘅，会比带仔仔女女咧，比你哋用好多钱、好多时间去硬性规定学一啲硬性嘅一啲嘅暑期班咧，得翻嚟嘅得益咧，可能就比你哋原本安排嘅更多更好的。所以呢，我都是建议啲妈咪啊，就真係不如我哋真係唔好成日都咁辛苦频频扑扑咁安排咁多嘢去同仔女去做俾佢哋去做啦。我哋而家不如一齐就去搵一啲新嘅路线，咁然之后就同小朋友一齐去傾，妈咪爹哋去配合你哋想做啲咩嘢，大家一齐研究真真正正去放返个开心嘅暑假啦。其实头先呢阿田都有讲到呢，其实一开始放暑假呢就会好繁忙好头痕，要諗好多嘢㗎啦。不过呢两年呢，即係因为个仔都开始大啦，我都开始放手都唔去做咁多嘢啦。咁阿田，不过我就觉得你平时都好紧张你啲仔仔女女嘅，咁你今年嘅暑假又会唔会拗爆头，或者已经定咗好多嘢要做呢？ 是啊，他们已经大过了，就去了游学团，就可以不用理了。所以这个暑假我都轻松的，我反而计划放完这个暑假之后去等下什么时候有便宜机票，我跟阿华就出发了。 他被抛弃了。什 么啊？没有啊。嗱，而家咧好多地方咧，好多食肆咧都支持咧酒飲館，一來咧減低佢哋做生意嘅成本啦，二來咧就大大減少塑膠嘅，咁啊更加環保。咁但係有好多人咧就因為咧自家原因啦，未必可以做到咧冇飲管，因為佢哋真係有特別需要嘅。咁所以咧好多商家咧，正正因為市場有咁大嘅需求。 所以咧喺市面上而家多咗好多咧唔同种类啊，唔同形式嘅不锈钢饮管又有，玻璃饮管又有，不同物料嘅饮管都有嘅，连埋嗰个清洗嗰个刷系啦，因为嗰支饮管如果你长期唔洗，里面咧都其实好多菌都唔掂当噶，咁啊可以大家就不妨去买一下，咁跟住咧就作为一啲礼物送俾朋友都唔差嘅。啊，不过咧真系咧冇谂过改用不锈钢嘅环保饮管咧，会有一啲事情会发生噶。喺英国咧就有一个咧60岁退休嘅女骑师啊，咁佢咧都支持环保嘅，咁啊佢就唔用胶饮管啦，咁佢就咧买咗一啲不锈钢嘅饮管嚟用，咁仲好啦。有咩问题呢？啊，佢咧将嗰支咧就不锈钢嘅饮管咧就插咗入个咧中间有个窿仔嘅有盖玻璃杯度，咁其实都唔 OK 啊，因为唔会倒泻啊嘛，因为已经扭实咗，其实都几安全嘅。但系如果个杯咧放喺台上面咧，其实就冇问题嘅。点知咧佢就可能喺个厨房度咧就已经咧将支饮管插咗落个杯度，咁可能继而咧就拎住嚟行去嗰张餐台度嘅时候。唔小心佢跌倒，点知嗰支嘅不锈钢嘅饮管，唉，嗰支不锈钢饮管竟然成为伤害到佢嘅一个一样物品啦，竟然刺穿咗佢嘅左眼窝，之余仲插入埋，话佢形容啊，新闻报道嘅形容话插埋落个大脑度。当然啦，你唔跌倒就冇事啦，但系即系原来咧，嗰支不锈钢饮管咧系有机会整伤自己嘅身体嘅喎，嗱。大家即除了行路要小心扶稳之外，不如咁啦，下次用呢啲不锈钢饮管嘅时候咧，唔好插定一路行一路饮啦。你最好咧将佢咧就将个杯嗰杯嘢咧要饮嗰杯嘢摆喺张台度，然之后咧先将嗰支饮管咧摆嚟用咧，咁可能咧就会避免咗好唔小心跌倒嚟插伤自己嘅一个机会啊！希望大家即系使用呢、这个环保不锈钢嘅饮管时候都要即系要。有技巧，注意安全啊！ 和暖着我的窗扉，星宿里透着你。此清新的空气来自晨曦，吻着尘倦透天地，创造无限次惊喜。每日陪着我，确展诗情及见地，从没了迷人的天与地。这般清流，梦想贴着理想飞，凭着你，沉沉灰灰午夜，换明亮的天气，跟你一起，创造人生美丽传奇。窗扉，星宿里透着你，如此清新的空气来自晨曦，吻着尘倦透天地，创造无限次惊喜。每日陪着我，确展诗情及见地，从没了。这般清流，梦想贴着理想飞，凭着你，沉沉灰灰午夜，换明亮的天气，跟你一起，创造人生美丽传奇。 想贴着你想飞，凭着你沉沉灰灰午夜换明亮的天气，跟你一起创造人生美丽传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古巨基嘅神氣啊！我今日咧都真系算系可以睇到一線神光啊！ 系啊，好難得啊！呢、這個人， 我今日真系早翻到，無論咧，我舉一個例子就得噶啦。我翻到嚟嘅時候 ，canteen 未開啊， 系啦， 我摸門釘 啊，早到嗰個點， 系啊，因為冇辦法，我咧琴晚太多活動之後咧，有功課未做完啦，但眼瞓得滯，年紀大，我提早瞓咗覺，但系估唔到樓前鬥後，早瞓早起完成工作，你睇我而家幾精。 所以即系话早睡早起真系身体好噶， 系啊，可以听到嗰个神气真系开心啊！ 批评特朗普目前对伊朗、北韩、俄罗斯同沙特阿拉伯嘅外交政策，只会创造新嘅军备竞赛，增加核武扩散嘅风险。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来炎热同埋有骤雨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嘅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13点，升81点，成交金额271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2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01点，升4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9.2升1毫，腾讯控股356.2跌1蚊，建设银行6.28升7仙，中国平安94.9升8毫。南方 A50 15.8升1.4，友邦保险84.95升6毫，小米集团9.52升3仙。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3，英镑9.81，瑞士法郎7.907，欧元5.467，加元6.002，新西兰元5.227，欧元8.8145。每百日元对港元7.2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65。日经平均指数报21,653点，升9点。港金现价报13,120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9.59美元，卖出1,41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而另外环保大道去返九龙呢，跟住环保大道宠物公园一带呢都系车多。葵涌的葵盛围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葵盛围近住高盛台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科学园路买料水码头来回、德士古道行人桥石围角、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柴家讨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钟杰啊。有冇听过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啊？其实咁样讲，才哥都唔系好同意嘅。 我作为发烧友，我就会讲高音清、中音甜、低音劲。因为点解呢？原先讲咧系中音准咧，喂，咁高音唔使准啊，低音唔使准啊。 逢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钟杰良、李伟才主持《天圆地方》。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曾志豪、 桂花田， 还有我善明， 风中快活人。 好啦，我哋先呼吁咗电话。星期五咧，我哋今日有大点唱嘅吓。 系啊，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啦。网上留言咧更加欢迎啦。咁我哋 fax 号码2339-6453咧，等紧大家嘅。 系、阿善明，你今日可以扮演天气女郎啊，俾你播一次天气啊。 哦，而家咧就 哦嘅， 咪佢冇谂过啊嘛？你明唔明啊？ 我每人报天气都唔同嘅咧，呢个行消云路线嘅，嚟。 想讲下今日嘅室内气温咧就系摄氏31度嘅，系啊，外面嘅湿度咧就系76%嘅。啊、今日天气炎热啊，大家小心啲啊！ 冇错冇错，咁大家可以即系打嚟点唱啦，咁样。 系 喂，我哋之前咧香港咪话要试行嗰啲咩垃圾分类啊嗰啲嘢嘅， 但系好似唔系好成功。 好似唔系好成功啦。今日咧我谂住举个例子咧，即系你估唔到啊！原来如果我哋想参考垃圾分类成功嘅例子咧， 系 要参考边度 咯？ 上次讲咗佢嗰个 癫嘅咯，啲人 系啊，上次唔系嗰个系话佢嘅法例好癫啫， 唔系啊，咁但系啲人分错类就会被罚噶嘛。上海咧，即系7月1号开始咧、就实行咧，大家都要去垃圾分类。如果你咧分错类咧，如果俾人捉到咧，你会俾人罚， 会俾人罚噶嘛。 哦，即系佢用个罚嚟到吓佢， 佢用罚嚟吓啦。 一来强制要分类啦，二来你分错类都会俾人罚。 好啦。 不过香港好多时都系用呢一套方式行嘅， 其实世界都系噶啦，即系譬如你话禁烟咁样，你除咗不停教育，哎呀唔好食烟啊，危害健康，你唔罚佢5000蚊嘅，佢唔惊噶嘛。咁但系而家啲问题就系、啦，上海求我哋上次咪讲咧，话佢分咗类咧，就话干啊，边啲、叫湿啊，即系连嗰个九 A 啊，嗰督九 A 究竟系属于湿定干咧？因为报纸系干嘅，报纸上面个督 A 系湿嘅， 都要睇下佢嗰日屙嗰啲出嚟 系 干。 系啦，所以佢话连咁样都要去两样分开嚟分类啊。 好啦，但系而家问题，咁边个去罚你咧？边个捉你咧？ 咩？佢有斗察噶嘛？唔系咩？ 那个斗察边个做嘅咧？ 咪就系佢哋有相关部门咯， 专登请翻嚟 嘅。嗱，原来而家咧，佢其中有一个地方咧，杭州，佢咧就成为咗咧呢一个全国示范区。呢个全国示范区真系见到真系吓一跳，真系 点样点啊？ 佢呢个示范区咧，就系、佢其中有一个小区，即系佢唔系话一个大范围普遍实施嘅。 当我哋系黄大仙 区 啦， 即系好似 demo 咁样 吓。 其中一个 demo 咁咧，嗱，佢嗰个区域咧细到冇黄大仙啊。咁因为佢有啲，譬如话一个巷仔啊，即系你可能当系广播道呢一带啫。佢有36户嘅家庭，就自愿作为一个试点， 就搬入去住。 啊，唔系佢本身搬入去啦， 系居民嚟嘅， 系啦， 跨咗出嚟， 系啦，跨咗出嚟，系啦。其实佢哋俾人抽中咗嘅， 系 都要话自愿啦咁样。咁咪做咩咧？本身已经要分类噶啦，但系呢一个小区咧，佢有个地方名叫做孝子坊，真系嗰啲即系火山孝子 嗰 个，系啦咁啱嘅地方啦。佢就話咧，呢一個區咧就被譽為咧就要喺呢個重點示範區咧，佢哋因為咁樣咧成立咗居民糾察隊， 即係佢自發性整嘅，定係政府俾佢？ 佢哋自發， 又係叫做自發性。 佢哋要自發咧做咩咧？就係今日善明星期一，麻煩你負責檢查垃圾。 OK， 真係做垃圾婆同埋垃圾佬，佢就唔係去執垃圾，佢係去 check 人哋个垃圾桶，即系平时你哋 artist 工作嚟 嘅，系啊，你哋 artist 最惊就系狗仔队做嘅嗰啲嘢咧。嗰阵时有几个明星就哇喺佢后栏度咧抄垃圾桶，哎呀抄到佢有个袋啊、纸包饮品啊嗰啲咩都，佢嗰啲居民要自发做呢样嘢。咁咧佢嗰啲分类系点样咧？嗱，首先我真系唔知你作为我哋香港嘅朋友咧，你肯唔肯咁样做？广播道呢度我哋三户人家，麻烦大家唔该攞晒你啲微信出嚟，我哋开个群组先。 哦 ，OK， 系啦， 唔系咁冇办法啦，因为即系自己 抽中咗 啦 嘛， 就要自己管啦。 系啦，系啦，嗱，佢喺良好嘅角度系咁样讲嘅。好啦，咁啊，佢36户人家，全部就攞晒啲微信出嚟吓、啊，真系要啊，系、哎、啊，俾你睇下啦，系啊，纯情小垃圾就系我啦，我网名啊，又开咗啦，开完个群组之后咧， 俾小学俾我。 系啦，咁然后咧就开始分嗰个职责咯。 OK， 即系有个人咧，可能唔系，可能佢已经系一个立案法团咁样咧，咁跟住就话嗱，呢一个。我咧就系做行政嘅，即系要做要处理好多文书嘅嘢。一个咧就联络中央咁样，因为即系要市政府噶嘛。 唔系，佢都唔使。最紧要就系 自己区先。 最紧要就系开垃圾袋嗰个工作啊！ 哦、即系真系前线去做嘢嗰、那个。 系啊，即系咧，佢每个人都一定要落个任务噶啦。嗱， 安排都系。 总之135系你嘅，246系你嘅。咁即系做你咧，我负责安排工作俾你哋。 哇，系啦，就系执咗啲好签。 系啦，咁咧佢哋系肩开人哋个垃圾袋嘅嗱。佢數量唔多，36户人家頂籠就36或者乘3啦，可能你唔知道有分類有幾個袋咧、嗯，但係佢真係咧， 即係一個人處理九啊幾個， 係 九啊幾袋 㗎，九啊幾袋㗎。咁佢點樣咧？佢個訪問咧，佢咁形容嘅，佢話我咪會打開佢哋個垃圾袋咧，佢話一打開真係臭㗎，大佬有邊袋香先得㗎。系啦，但佢仲要唔系开就算喎， 佢仲要抄， 佢要撩 晒出嚟撩晒， 佢要撩。如果唔系佢点知你有冇抌错咧？ 啊，系啊，正如等于头先你话包住报纸嗰啲 A 咧， 系啦， 要 分开噶嘛， 究竟系干定系湿？ 佢话佢真系会打开人哋嗰个垃圾袋，跟住佢望住有鱼骨有鸡骨 ，OK， 即系湿嘅垃圾。哦，点解有盒子包柠檬茶喺度噶？错咗。 就記錄咗 影 相， 跟住影相，哇！你幾厭惡啊？平時我哋影嗰啲係食去食 high tea， 去食嗰個甜品噶嘛，佢而家影嗰啲全部都係 攣翻出嚟， 攣翻出嚟。 我想話嗱，佢哋咧知唔知個概念我唔知啊？嗰個垃圾係喺佢哋自家屋企門口，一定係啲人已經放咗落去街嗰度，跟住寫喺門牌三號邊。 街嗰度嘅， 即 係 嗰個袋就係屬於三號邊個間户， 因為咁咪變成會可以陷害咧。我寫即係你嘅地址出去。 係啊， 佢話有垃圾袋編號。 哦，即系分配咗个袋， 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系属于边个家边户啊？ 因为咧呢一个咧又系另一个新闻又好得意嘅，就啲网友咧就截图咧，佢嗰幅图咧直情写住咧就又喺杭州，佢就系写住幅图咧就话你好，小区唔知咩 CX 一嗰个门牌定唔知咩咧，佢话垃圾袋编号咧456790咧，佢话我们啱啱完成咗对你呢个垃圾袋嘅抽查，你嘅抽查系属于优嘅。是属于即是优良的优。 是啊，即是做得好的。 垃圾位置放置正确。 即是他会回复返俾嗰个住户。 会 send message 俾你。 要写报告啊。 是啊，咪即是那个呢令人哋好吃惊嘅就係、是、似乎佢係跟你嗰个垃圾袋跟到喺个地步呢，你就会喺善兵个手机度收到啊你嗰区嗰个垃圾袋嘅编号。 因为你有群组啦嘛已经。 是啊。 你知道边家边户啊嘛。 咦，咁咪即係边家边户都知道你食嗰啲乜做嗰啲乜嘢嚟囉。 嗱 其实都 做 咗 私 人 啊。你从呢个角度呢係啱嘅。因为佢真系咧， 我有冇嚟佢都知噶啦，系咪先咁讲？ 哦，你个垃圾有冇嚟佢梗系知啦。 好多嗰啲巾用完摆得唔好， 你啲纸巾佢梗系睇到啦，系啦，你佢真系会睇噶。 真喎，即系譬如我即系病，哇！如果你病啊，你小心啲。咁因为有啲鼻涕，可能有啲药物啊、包装等等嘢噶。 哇！你谂下，嗰家人好开心嘅，每晚都好嘈嘅，一打个袋全部都系气球嘅， 系啊， 佢睇到噶噃， 系咯， 系啦。嗱，系呢个位置，所以点解你话咧香港人 接有嘢喺度噶嘛？ 接受唔到。 点解咧香港人接唔接受到咧？ 梗系唔会啦，冇晒私隐。 冇错，但系佢哋咧，哇，讲到佢哋就系即系奉行得好完美咁样。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就话：系啊，好厌恶噶。但系咧，我见到佢分类错咧，我就影相啦，跟住仲要发俾佢咧，佢喺群组度通知。 系啊系啊。 阿薛明啊，你做咩个纸包饮品抌咗入嗰度噶？ 系啊，你错咗， 抌错咗。 顺便一提，啊，估唔到、啊，原来你仲有啊。 系啦系啦。 系啦，即系。 唔 系，即系估唔到你仲有食猪肉嘅，咁贵都买得起，系啦。 有猪骨喺度，你煲汤啊？琴晚 佢就会 send 俾咁多个区嗰啲街坊咧，咁鱼噶嘛？ 佢喺个群组里边， 仲有啲街坊又细细声，喂，小明仲有得食， 仲有得食啊，系啦，系啦，喂，你咁啱系抌错嗰嚿嘅，你话点算咧？佢就俾人影出嚟，嗱。影嗰个又 掂多抽垃圾咁样， 真系好唔掂啊！咁样， 我以为咧，即系佢初初去讲紧咧，话啲人掉垃圾嘅时候掉，即系将啲垃圾就拎去嗰度一排喺度嘅。佢因为见到街上面已经有一排，好似我哋黄旅馆啡胶樽咁样倒晒喺度，就喺度分类掉啊嘛。 咁我点知边个做啊？ 佢而家要檢查你做得好唔好，同埋做得啱唔啱 啊？ 就呢个叫斗策啊！ 斗策，因为你从管理嘅角度咧，如果你冇适应嘅话咧，系唔 work 嘅。你谂下，当我哋三户人家啦。你系净系抌一个， 边个袋系边个？ 梗系啦，你净系抌一个槽度，我梗系全部狗屎垃圾劈落去啦，你边度揾得到我啫？ 系咯。 但系佢而家系个个有名有姓跟翻个阿陈师奶啊，又系你，你第二次抌错咯，佢哋仲要回复噶，佢话咧有啲， 你请你解释。 系啊， 系啦，唔该你写个报告俾我。 系啊，有啲住就话对唔住，对唔住，一时睇错。我咧会翻去买定第二个垃圾桶咧，就分好啲类再抌噶啦，诸如此类啦，要解释噶， 啊、 真系。 我 几 好大、啊， 其实呢个 反 系咪惊啊？有啲 好扰民下、啊。 嗱，都系嗰句，如果你从管理嘅角度咧，你唔用呢个方法，你觉得你哋呢36户人家，你哋会好好地咁抌垃圾咩？系咪先？嗱，而家我仲要唔系揾警察嚟，我叫你哋自己 check 翻自己。今日轮到你啫，听日咪到桂花田 check 翻你咯，你咪有机会可以笑翻我咯。咁样即系嗱。咁你哋即系大家自己 check 咯。 我哋正向，我哋正向， 正向， 正 向， 正向。 我觉得可以咧， 会形成啲人好自律， 好惊青添。 一来 跟住会好奇你，唔好俾咁多污糟邋遢嘢出去，俾人哋指指责责，写咁多嘢出去。 系真系真系。 系啦，二来可以打开咗即系户与户之间嘅沟通。 系。 系咪？因为佢已经喺晒个区里面嗰36户群组啦嘛。 个沟通真系好好、啊、喎，真系。 大家都好认识对方嘅生活习惯。 系啊。 跟住话：咦啊，士兵你呢排啊，中意饮咩猪骨汤喎？跟住可能话：你仲饮得咁多啊？咁即可能可以倾偈喎。 系啊。咁同埋咧，嗱，佢而家唔单止系叫做住户自己 check， 佢咧都系杭州，因为佢而家成个全国试点啊。 系啊，明啊。 佢就话咧，佢哋连嗰啲企业啊，譬如佢啱啱突击检查咩咧，豆巴星啦。金拱门啦、啊，即系个麦当当啦、啊，同埋唔知仲有间快餐店啦，好似系嗰个薄饼啊，突击检查佢哋嘅垃圾桶，今次就由執法人员，就呢个就唔系市民嘅，就 系 佢哋啲咩城管啊、執法人员咧，突击检查佢啲垃圾桶。 嘿，傻嘅，佢应该错晒啦，佢应该兜巴星就管呢个 pizza 系系冇错， 调翻转嚟管 啦， 系啦，咁啊第一步 即系发动群众检查群众，但系佢可能第一步就先揾警察嚟，又真系捉到。佢照开你个垃圾桶影埋相咧，即系见到阿麦当当咧，佢里边咧就系包装纸啊、饮桶啊、纸杯捞埋一齐嚟抌咧，佢又系影相噶，然后开罚单，佢就话：喂，你搞错咗。所以嗱，呢个咧，即系如果你话香港要喺企业度咁样嚟突击检查嘅话咧，都系嗰句，从管理角度咧。可能好有效。 唔系，嗱，我觉得咧喺呢个叫做商业社会，即系食肆咧，啱数啲。 其实真系得嘅。 但系你户与户之间咧，你真系学你话斋，我真系今晚食乜餸，我真系完全话你听噶喎。 哇，你要自己管好啲哦。 有冇乜嘢生活上面嘅嘢，我又俾你知噶。 咦？咁但系会唔会形成咗好似嗱，我哋成日都话改善邻舍关 系啊？系啊，邻里互助系 咯。咁呢样嘢有可能。 咁头先我咪话咯， 帮助你纠正 咯， 系啊。你边度买噶？呢啲我要好靓喎。 但系检举佢噶嘛，都 但 个 检举系群里边自己互相提醒嘅，佢 唔会 report 翻俾嗰个市政府听。 唔会，因为咧佢用咗个逻辑系咩咧？36家好，36家光荣，边家衰咗咧就。即系全家就女街坊，好似你以前学校咧，好似分嗰啲咩红社、蓝社咁样嗰啲咧，红社系啦，一定要即系我哋今日要攞到呢个四社联赛卫生冠军咁样。 啊，不过正面咁样睇就系话一家需35家人嚟帮你都得。 啊，你可以咁讲。 好啊，嗱，将呢样嘢嗱嚟紧，我哋成日都讲垃圾分类啦， 我 哋香港 参考咯。 我哋香港会唔会又咁参考到佢？ 肯定做唔到。 你讲紧就香港系做唔到。 边个肯做 check 垃圾嗰、那个？你就第一步。已经冇人肯做了 政府规定要你咁做啦，头先佢你估佢哋三十六户， 喂，你侵犯咗我私人嘢喎，而家我啲私人好多秘密啊，我计所有嘅起居饮食我都觉得被人监视，我心灵受到呢个虐待， 我唔参与系咪 啊？ 我唔参与， 咁就咁咯，你唔参与就政府抽查咯，抽查就罚噶咯噃。 一樣罰嘅喎，但係而家你自己抽查咧就唔使罰喎，因為大家即刻有得改善噶嘛。 我反抗，最多我咩都唔做， 我乜都垃圾都唔掉係嘛？ 我唔用垃圾， 哦最好啦。其實佢嘅目的都係希望你哋唔好製造垃圾啫嘛。 係啊，減源頭啊嘛，成日都係咁。 唔係，而家政府要做嘅由禮賓府做起先。 哦， 唔系真系，咩都系自己带头噶嘛。三司十几局咧，全部出嚟自己检查垃圾桶先， 自己管自己系啦，系啦，因为市民管理噶啦。 或者邀请当区嘅区议员帮你去嗰个区嚟检查。 但系我反而调翻转咧，不如唔好用罚啦，我哋用奖啊。即系如果譬如话边一家人各方面做得好咧，有奖或者系攞咗几多个 奖你咩？奖你可以 check 人哋个垃圾桶。 然之后就可以去 唔奖你可以拣份边个？ 系俾你拣边个明星嗰个垃圾桶嚟 check。 政府派钱。 哇！真系头痛埋，喂， 唔得噶，唔得噶， 真系唔掂当。我讲讲下咧，真系乜私隐都冇，连垃圾佢都要管埋。 所以我谂呢个最大嘅分别咪就系你究竟系想要管理嘅效率，定系我要个人私隐哦？我用边个牌子，我唔要你知哦。 要平衡咯。 能发出的光是无限。如今天住高温，爱惊天动地，如冰川雪山崩，恨是亦真 敏惊天动地 啊！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4%吓，咁啊，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今日点唱嘅日子？嗱，我想话咧，你有冇见过啲小朋友咧？而家嗰啲即系虽然屋企细啫，但系佢嗰啲即系所拥有嘅车咧，小朋友啊， 玩具车， 玩具车。 嗱，讲紧唔止玩具车，玩具车就喺张台度碌下碌下啫， 咪坐喺度玩嗰啲咯。 可以俾佢真系坐落喺度嗰啲啫。 有， 有冇见得几夸张啊？ 我哋而家讲紧呢啲噶咯，入油噶啲系。 差 天嗰啲啊， 系咯，俾人抄牌噶，个仔翻嚟话老豆今日俾人抄牌， 又你未买啦？ 未， 阿善明细个 以前有买过，系啊，你礼物都收过几个， 哦、真系啊， 即系有啲微型嘅电单车啊、私家车 啊，各名牌嘅私家车型号都有， 都有系咯，你阿老公咁中意车系咪先？就肯定俾嘅价仔 玩。相信男仔其实细个时候真系中意玩车嘅， 系啊系啊， 唔系我嗰阵系坐咗出街嗰啲，即系喺走廊玩。 我知啊，系嗰啲啊，好普遍噶啦嗰啲。 系啊，但系好贵噶嘛，听话 贵价 几啊，几千蚊至一万蚊噶嘛， 又唔使成万， 咁又唔使， 又唔使啊， 成万蚊贵过老豆嘅二手噶咯。 哇，你点知啊？啲名牌噶， 唔使，呢都系千零内咯，我谂。 千零 系啦，咁诶，即系原来咧，仍即系林林种种形式式有嘅，有啲咧净可以即系有个好似成架车有对门咩？你行入去咁啊，成架啦。咁有啲咧，原来好似嗰啲 co 卡车咁样啊，即系 即系 golf 嗰啲啊， 赛车 哦，即系冇个头冇个车厢罩嘅， 系咁样嘅， 系 咁喺大陆咧， 即系嗰啲碰碰车嗰啲， 系系类似 卡仔， 系啦系啦， 咁咧就有嘅，咁佢哋都会搭买俾啲细路玩嘅。咁你估呢个车发生喺个爸爸度，你估可能会有啲咩机会发生噶啦？ 哇！你 爸爸带个仔出去玩住呢架车嘅，咁啊出街玩嘅，咁 载咗个女郎翻嚟换咗个妈妈。 咁啊，点解 Racing Queen 咁样咯？ 你讲紧香港啊？ 唔系大陆啊，喺大陆啊，个爸爸咧就带住个即系载住即系拎住嗰架车， 佢真系上咗马路 玩嘅。系， 我上马路度玩啊！ 嗰阿爸咧， 嗱咁样 嘅，即系咁 嘅。唔系好似咩啫嘛？你玩过日本嗰个 Mario 啊 嘛？佢嗰啲高卡车可以上马路噶，系咯。 嗱，咁但系嗰啲人哋合法噶嘛？真系申请咗噶嘛？ 系咯。 咁但系竟然咧，你知唔知嗰阿爸点解会揸住呢架车啊？嗱，佢 行错路。 嗱，佢咁样嘅，佢咧事发咧就系因为佢带佢个仔出去玩啦。咁但系咧突然间咧就收到。咁啊，咩事啊？公司 call 你，快啲即刻翻嚟啦！咁 赶住翻公司， 为咗翻工。 公司 call 即刻翻嚟，佢话吓，但系我同我仔玩，继续玩埋呢架车。 系咯， 跟住佢就话咁点算啊？但系佢公司一定要即刻翻，好赶喎，但系又赶唔切就 你冇可能抌低个仔噶嘛？ 系啦，咁结果佢连人带车喺架车咧，佢嗰个即系自己玩换嘅车咧，喺条马路嗰度行都要翻屋企， 街灯女飞驰。 咁即系话佢其实同个仔一齐坐咗喺嗰架卡车度 咯。系咯，边一齐飙车翻屋企？ 系危险噶，好危险呢样嘢。 系啊，跟住即系当然啦。 仲要冲灯添，可能中间 阿咪佢当然啦，俾公安见到佢，喂你咩事啊？咁佢冇办法啦，阿公安先生，佢即系赶住翻工，但系架车我又唔可以唔知点摆边度。 佢同佢讲话拍紧戏啊嘛， 又或者系接唔到车。 系啦，接唔到车。 嗱、你望下嗰度有偷拍镜。 我对唔住啊，因为佢咧已经咧违反咗咧咩无牌即系系啦，驾驶住一个冇车牌嘅车。 哦， 因为冇攞牌费架车。 系 啊。但如果佢嘅车有车牌咧，又衰多烦。伪造证件 系啊，跟住咧佢话无端端俾人罚咗千几蚊人民币，就系因为佢玩咗阿仔嗰个玩具车啫。 系因为要翻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地政总署和食环署人员朝早在军装警员陪同下到港铁大埔墟站外贴满反对修订逃犯条例便条子的行人隧道，清理违例停泊的单车，亦都有私酒早前贴在墙上有关清理单车的通知。其后有一名自称后勤警务人员的男子不满市民将便条子贴满隧道，和现场人士发生争执，有市民要求那名男子出示委任证，又有人指若果要清理相关便条纸，应该由地政总署人员处理，之后有人报警。公务员事务局前局长黄永平说，现时要为社会气氛降温，呼吁不满政府的市民降低情绪，表达意见时要和平非暴力。他提议为维持各区连农场的秩序，當局可以考慮派出民安隊或者輔警協助，以減少警民衝突。黃永平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香港目前情況前所未有，不少市民要求政府撤回修訂逃犯條例，可惜特首林鄭月娥和政府錯過多次與市民和解的機會， 政府应该按照法治精神向立法会正式通知撤回法案，并非以寿终正寝的说法来处理。王永平说，在2003年特区政府是撤回基本法23条立法，质疑林郑月娥克服不到心理障碍。台湾的蔡英文总统前往加勒比海友邦访问，去程过境美国纽约期间回应香港议题。他说，香港人这段时期以来走上街头表达希望有民主和自由，希望人权被尊重。他希望香港政府必须回应人民的希望和诉求，令香港社会可以回归稳定。中央社报道，蔡英文在纽约第一个行程将会出席与台湾友邦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的欢迎酒会，亦都是首次有台湾的总统在驻纽约办事处进行公开活动。蔡英文抵达入住的酒店前，在酒店外欢迎他的中国海外民运人士和中国社团发动的抗议团体一度发生冲突。在台湾马英九前总统被控泄密案，高等法院重审裁定他无罪。案中马英九一审获判无罪，二审改为判刑4个月。案件经最高法院发回高等法院重审，依刑事诉讼法规定，有关判决将不得再上诉，全案确定无罪。马英九办公室说，对高等法院重审的无罪判决感到欣慰，因为这项判决结果不只有关他个人的清白，更加有助确立宪法上总统应有的行政权限，给领导人在任内能够安心依宪依法治理台湾。案件源于2013年8月底，当时担任总统的马英九被指在官邸将检察官侦办案件的报告内容泄露给时任行政院长江宜桦和时任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马英九亦都被指教唆时任检察总长王世铭在同年9月4日向江宜桦泄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95点，升163点，成交金额3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1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3点，升60点。跟随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9.25元，升1.5元。腾讯控股357.6元，升4毫。建设银行6.32元，升1.1元。中国平安95.25元。啱啱转咗，中国平安系95.2元，升1.15元。南方 A50 15.1元，升1.6元。友邦保险85.7元，升1.35元。小米集团9.49元，冇起跌。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2，日元108.43，瑞士法郎0.99，澳元0.699，加元1.304，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874。英镑兑美元1.254，欧元兑美元1.127。日经平均指数报21,682点，系升咗37点。港金现价报13,15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8美元，卖出1,40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一段咧都系慢车噶。咁葵涌嘅葵盛围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葵盛围近住高盛台对出一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咧比较车多。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德士古道行人桥石围角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咗酒或者食咗药都唔可以踩单车，单车系唔可以踩上行人路啦，载人同埋载大型货物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级放榜后 DSE 考生的心意。 激情我，不悲观，不气馁，不放弃，我唔好。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全港 DSE 考生同行。 如果有人同你讲他有一种毒药比其他毒药健康啲，你信唔信？呃人咩？毒就系毒，点会系健康噶？千祈唔好俾电子烟或者任何类型嘅烟草产品呃到你。其实无论是电子烟定是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烟仔一样会损害健康的。想戒烟，立即打戒烟热线1833183。 曾志豪、 桂花田，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再呼吁啦，星期五可以有大点唱的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网上留言无人欢迎。 嗯，我想问下你哋两位啦，如果平时譬如话有啲唔开心或者每一日啦，会唔会揾一啲咩做咧，可以令自己心情愉快下，帮助下自己？ 翻工，翻工， 你唔好咁擦鞋啦。 唔系真系噶，嗰啲认真嘅。头先你讲个答案系咩嚟噶？ 食嘢。 哦，你食嘢，因为食嘢对我嚟讲减唔到压啊嘛，翻工可以啊。 系唔系噶？ 你逃避咗屋企里边好多烦恼嘅。 老细冇听住， 唔系咁样噶，唔系啊，是咩？因为佢嘅烦恼系嚟自屋企啊嘛，所以佢咪走 离开屋企。 系啊。如果好多男士都系咁讲噶。 如果你嘅烦恼系喺公司，咪即刻逃离现场咯。 系咯。所以严格嚟讲，嗰个方法咪就系逃避咯。 但系你逃避唔啱噶，你系应该系要揾一个解决嘅方法。 解决方法。就是翻工咯， 咁唔系几好咩？我作为老细，你多啲烦恼就好啦。 点解你成日放假嘅？ 系咯，因为咧，累积翻嚟嘅烦恼咧，都系要好似你咁，我哋要正面面对佢噶嘛。 但系你又同啲烦恼一齐去 喎，系啊，啱噶。 咁咪自寻烦恼咯， 自寻烦恼咯，人就系咁样噶啦。 所以我哋讲紧咧，平时咧，我哋真系要谂定多啲咧，摆喺袋，一需要用嘅时间咧， 减压嘅方法 啦。系啊，咁尤其是而家讲紧即系大家， 你咧， 我啊， 有咩唔开心？ 我就佢周围搞唔同嘅嘢咯。 真系搞嘢咯， 周围搞嘢咯，周围攞火头咯， 搞系啊，搞嘢就唔好搞人， 系啦系啦， 系啊，唔错噶呢个方法，系 咯， 嗱就系可能做嘢，嗱但系我就 唔一样，咪同我方法一样， 我唔一定要翻工嘅。做嘢同埋咧， 做嘢啊嘛。 不过我自己咁多年，我真系一个好好嘅减压方法咧，就真系啊，有乜嘢即刻搵一个地方去跑步，去出身汗， 系， 好快 啊。但如果你嘅压力系嚟自跑步咧？跑得唔好啊！ 又痛啦， 系啊， 又 冇 又俾阿伯跑赢你，又开心啦。 喂，阿伯又唔撩我，一路跑一路都唔理我，真系，哎呀，真系。 但系你侧边望住你都得噶。 系啊，但系阿田就担心阿伯撩我咧，佢仲大压力。 系啊，所以我就跑。 嗰个烦恼又嚟啦，哎呀，估唔到而家沦落到俾阿伯撩啦，咁样已经真系。 但系我觉得其实咧就系，即系无论点啊，我哋唔好谂太多，即系做咗一样嘢又简单，而真系但系做完之后自己又会舒服翻啲嘅，又唔会。伤害人嘅，我觉得真系要做嘅。 我试过嘅，真系都话啦，即系 食嘢咯， 唔系除咗食嘢咧，咪 伤害到自己。 但系其实真系伤害自己，唔系食嘢太多， 你都伤害你身边嘅人嘅，系啦。佢老公只手咧越嚟越长，但系点解嗌啊？老婆揽都揽唔到啊！而家 伤害咗身边嘅人就系佢要更加努力搵多啲钱俾你去食嘢咯。 哦，嗰小事啫。 系啦，我咧就通常咧就会选择行商场嘅，系啦，即系周围百无聊赖搵嘢行咯。 咁啊入去间尤其是家用品店咧，哇就正啦！嗰度咁多行咁多格嘢咧，我好似巡视业务咁样去睇咯。 系，我而家都有呢个倾向。我上次咧，总之有一日突然间咧，超级心情压抑沉闷，总之说不出个所以。 工都唔翻， 类似嗰啲男人 M 襟噶啦。最后嗰、那个走出低谷嘅方法咧，竟然就去咗个大商场度咯。 买嘢。 系啊，你冇买到嘢添， 净系睇嘢。 系啦，你净系感受一下资本主义嘅腐败，同埋呢一个一式一样嘅商场嗰种没有人情味嘅资本家嗰种霸道，哇！你个心情好舒畅， 系咩？ 系啊，好堕落，好堕落， 跟住搵 个 细路， 唔可以去嗰啲小区，嗰啲有人情味、嗰啲好简陋嘅小区唔得，要去嗰啲好腐朽嘅大商场， 将啲澎湃嚟打低你唔开心， 用嗰啲五光十色嚟璀璨星光迷幻自己，哇！即刻好安心，系啊， 系啊， 我突然 间静咗， 我突然间望咗豪豪咧， 好似 两个 精神病患者 咧，即刻侧边咧有好多嘅闪灯，然之后一个舞台而家就交俾你啦。 系啊， 其实我讲紧呢一样嘢咧，都好贴切你嘅。 系点啊？ 头先你话你最中意就系翻工啊，但我觉得唔系啩。其实一谂，我睇到呢样嘢，我就觉得，咦，我第一个谂起你， 系谂起我。 系啊，因为咧，好似譬如我哋星期五嘅风骚大点唱咁样咧，你成日无厘头。人哋冇叫你都有不停唱歌噶嘛？ 哎呀，算咩？你真系咁耐唔翻嚟，你仲记得佢中意唱？ 我知，我耐唔耐都有侦测下你哋噶。 你系咪想？你系咪想介绍屯门公园俾我哋去唱歌啊？ 嗰度冇得玩， 你帮我哋 book 场啦， 冇得玩啊嘛， 系啊，你帮我哋 book 场啊，你都有做好多 artist 呢啲表演噶嘛？ 系，我可以揾到大咁嘅地方， 屯 门 拍 concert 系啦，喂，呢个劲啊真系。 自娱区，我自己搞个自娱区，唔系啊，其实讲紧系认真嘅， 认真， 我哋唔好讲笑。咁啊，其实大家都可以。都试下，譬如原来咧最新一个研究出咧，话原来我哋话放声大声唱歌咧，系会能够带嚟自己身心咧一啲好多嘅益处。 你哋明白我啦。 我明 白，即系你每日有 原来你系受咗好多压抑。 你平时有嘲笑我，而家终于知道我系治疗紧嘅啦。 我会体谅你嘅， 苦口良药啊嘛，边啲药好食噶，系咪？所以我啲歌唔好听系正常嘅，治疗嚟噶嘛。 咩先？阿善明，你呢个报告有冇讲？嗱，佢可以放声大声唱歌，但系有冇讲话即系 身 边 嘅 人 系咪要避开咁样？ 咁佢又冇，咁但系咧，其实咧，佢话咧，点解即系话要放声唱歌对身心有益咧？咁原来去调查所得咧，就话。除了对身体健康之余提高你的肺的活量咁亦都会更加帮助一些失智症的人。 失智症的人即是譬如是不是现在说有些脑退化的 那种。脑退化或者可能记忆力衰退啊。 即是唱歌可以减慢这个症状。 即是会不会是 或者改善。 会改善这个。 但他本身不记得了歌词。 不用 的。那他可以在旁边有人伴着他教他跟着他一上了口咦那他开始慢慢就 twing 返他的 脑 袋了。 哦 okay同埋佢嗰个唱歌嘅时候咧，个澎湃咧，嗰啲血管啊，脑部 真 系会噶，充血啊！ 你知唔知我每次唱歌嘅时候都情不自禁会眯埋眼嘅，同阿伯唔同，阿伯情不自禁就反白眼，我情不自禁会眯埋眼。 咁阿伯冇唱歌嘛？ 系啦，阿伯听到人唱歌，佢一开心 就 反眼，呢个好噶，呢个真系。 你真系眯，唔系咁。 我个治疗其实已经去到都几高级噶咯。 可想而知咧，啲歌星见到朋友咧，佢唱歌嘅时候唱到激昂嘅时候都系眯埋眼。 真系会噶， 系啊，会咁样。 你卡拉 OK 唱歌嘅时候，你系坐喺度唱定企喺度唱噶？ 可以坐可以企。当你好澎湃嘅时候，我会企喺度，甚至会跳埋舞添。 咪系咯，好似我哋呢啲已经专业级嘅治疗师咧，我系企喺度唱噶啦嘛，已经系。 系。系啊，所以其实卡拉 OK 系其实好好噶。 系噶。嗰时你匿埋发泄啊嘛。 以前就系话一个 box 里边自己入去唱啦，跟住成班朋友成班都去玩啦。 系。 咁但系好似话近呢一两年开始没落。 没落啊，真系，好似都好 你 几耐冇听人唱。 唔系啊，你有翻呢个报告。可能有啲人话，咦，可以治愈，咁不如就去啦。 咁咪仲衰， 就借题发挥啦。 咪仲衰，以前你都系排队咧，而家你咁样就变咗轮街症噶咯。你喺嗰度睇医生噶咯。 系啊，加六号反都得未啊？ 系啦系啦， 到位。不过你拣咗只歌名。 系啦，仲有主题啊，全部都系已经帮你拣晒李慧敏一系列嘅歌啦。 唔怪之而家咧喺旺角啊，已经有啲咧最独立一栋栋，好似电话亭嗰啲咁嘅房咧，即系一格格咁样，系啊 box 啦，系啦，咁跟住俾人唱咯，咪好咯。 旺角有咩而家 有啊有啊，跟住你咪可以，我好郁闷，好郁结啊！但系 我就入去唱歌， 我又去唱歌， 爆咪！ 你只饮歌系咩咧？每个人都有一首叫做治愈嘅饮歌嘅，即系可能你会觉得最唔开心嘅时候咧，攞嚟爆去唱咧，最好嘅真系。你边只啊？冯国恩愁未了情。 呢个唔晓， 你弟女 我会唱，真系你低落嘅时候嗰阵时咧，俾人飞嘅时候会唱，活得比你好。 哇，佢一嚟佢一嚟就讲呢啲 嘅，好惨喎！佢记咗今天， 佢记到系咯，头先佢毫不思索真系。你只歌有几耐，咪记咗几耐咯？ 好多十年前 啊！哦，系啊，但应该你再早啲嘅噃，喺活得比你好之前，我应该系。 二台通识六十秒。 如果你觉得屋企嘅插座唔够用，你会点做呢？记住加装或者系改装插座，安装灯饰，甚至要接驳固定电源到冷气机，又或者系电热水炉，都系属于电力工程，应该找注册电业承办商嚟进行。注册电业承办商嘅名单喺机电工程处网页就可以找到噶啦。等到电力工程完成之后，唔好以为即刻就可以用啊，因为仲需要由负责工程嘅注册电业工程人员检查清楚，然后签发完工证明书，即系表格 WR1 证明安全之后，先至可以使用。任何人如果雇用非注册电业承办商进行电力工程，即属违法，最高可以被罚款10万元，以及系监禁6个月。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处提供。 声音演绎超 B 洪其俊，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闪边间唔紧要，十二点之后大把俾你唱《活得比你好》嘅时间。 系啊，我而家唔使唱啊，我而家活得好好、啊。 我俾你忆苦思甜啊， 诶都好嘅。 系咯，你睇佢即刻几开心啫。 即刻话好，我都要唱翻。 系咯，好啦，又到百无禁忌啦。 系啊，好啦， 大吉大利。 系啦，咁咧就因为咧，由于咧闪边翻嚟，所以咧我今日咧就主转个话题。 哦，系啊， 唔讲嗰啲避孕。 一系喎，你真系好跟。 哇，你仲记得？ 我都话会监察你哋噶咯。 唔系你会跟咩？你跟个避孕方法。 唔系，我会喺度佢喺度讲嘅时候咧， 我惊， 我觉得好好有， 好有用 知识噶，呢个真系完全 嗰时啲人系好有智慧噶， 好有智慧真系。 好啦，嗱，咁啊，即系士兵喺度咧，士兵咧成日都接触嗰啲即系郊外啊。蛇虫鼠蚁啊，佢好多时都要接触噶嘛，系咪、 啊？真嘅呢句。 你讲点样捉老鼠啦、啊？呢一集就 我得闲，而家喺屋企我都见到啲盐蛇仔，我会拎上手玩嘅。 成为好朋友未？ 点样玩法咧？ 咪诶，系、哎、B B， 你又出嚟啦，咁跟住摆只手度，跟住佢仲喺你手度咧，飙下飙下咧，好好得意。 系啊，我哋嗰味药咧，啱啱争一个药引。 嗱，你跟住同 喂，跟住喺你手度咧，把团聚啊， 咁样摆在。同埋细细个嘅时候咧，因为我咪喺乡村大嘅，以前嗰个旧年代啊，我阿爸嗰水啊，唔系我嗰水啊。 哦，好啊，好啊，好啊，你嗰水系上水啫。 佢哋系会攞嗰啲咧，啱啱出世未开眼嗰啲老鼠仔咧。 我知道啦， 知道啦，浸 酒啊。呢啲唔啱噶啦，而家。 而家唔啱噶，其实唔合卫生噶。不过嗰阵时我见过好多。 系啊，当年啊，系。 老鼠仔就 OK 系咪啊？即系，但系如果系即系大大只嗰啲咧，香港早排咪俾老鼠搞到咧，人人惊，个个争咁嘅。原来几十年前咧，讲紧几十年前啊，中国政府已经曾经咧就即系 call 晒大家啦，喂，进行一个叫做除四害嘅行动， 系 知啊，除边四害啊？ 老鼠 系啊，当中佢 麻雀 系啦， 仲有蛇 啊，冇蛇 啊， 全部都系飞嘅， 蚊 系啊，仲有 乌蝇 啱啦，除四害就有乌蝇啊、蚊啦、麻雀同埋老鼠嘅， 系 咁而老鼠咧亦都系更加成为呢个除四害之首。即系第一时间一定要灭咗佢先，因为佢太多老友记啊， 系 啊系啊，佢繁殖率好高。 不过其实系唔啱嘅，譬如你麻雀，你点能够当佢系四害咧？即系呢个系当年嘅一个错误决定嚟嘅。 过多嘅时候，佢就会食晒啲农作物。 但系佢亦都有嗰个自然调节嘅作用嘅，所以历史已经证明，当日嘅除四害其实自己先系最大害，真系 系啊，打乱咗佢哋咯。 佢话系除四害，其中一个系麻雀咧。佢话 错噶，其实嗰阵时 佢话，但系因为嗰阵时唔系讲几十年前， 我知啊，文革嗰阵。 佢话咧系啦，佢就话咧麻雀因为数量太多咧，佢话咧佢食嗰啲食粮咧，令到冇咗成60万定6万个人嘅食粮。 其实后来咧， 因为佢穷啊嘛，嗰阵时 已经俾人哋推翻咗噶啦。因为咧，佢麻雀咧会食嗰啲谷嘅数量咧，其实系自然嘅啫。咁但系咧，你因为冇咗麻雀而引起嘅嗰个一连串嘅自然灾害咧，佢话嗰个灾情严重过麻雀偷食你嗰几粒谷米咧，数以百计咁样去。 麻雀可能食虫， 因为佢真系打乱。断咗佢哋嗰条链啊！ 系啊，你知唔知嗰阵时佢除四害，如果捉麻雀咧，系癫到咧，佢哋会天罗地网捕捉咧，攞嗰啲猎枪咧， 狩猎队咁样咧，一日之间咧就话要捉咗几多只麻雀咧，几多百只同埋千只咁嚟计咧。有啲麻雀係咩呢？係嚇死㗎。因為呢佢唔俾佢停喺個樹枝上面。 嗰條 IQ 題就係咁樣嚟㗎嘛。 原來真㗎喎，但嗰時係好殘忍㗎，佢呢因為不停要嚇嗰啲麻雀呢，直情係唔俾佢可以有機會呢棲息喺嗰個樹枝上面。 冇得休息。 最後係嚇死同埋攰死㗎，所以嘩，即係當年嗰個歷史係好恐怖㗎，真係。 係呀，咁嗱，即係我哋今日唔係講麻雀嘅。 係 講 老鼠。 係啦，老鼠係成為除四害之首，一定要滅咗佢先嘅。係啦，咁跟住呢，即係話你諗下，老鼠啊，即系老鼠样嘢咧，系俾人哋感觉都系全部都系唔好嘅，就连啲四字成语啊、鼠窃狗偷啊、 鬼鼠啊， 系啊系啊，都系唔好嘅，所以咧就即系大大咁严打佢哋。 系 咁咧，嗱民间就话啦，但系老鼠咧有时就唔系一个即系有害嘅，因为古时咧有啲嘢有啲象征嘅，我讲古时吓，而家梗系唔中意佢啦，系因为佢唔卫生啊嘛。 有咩象 征？老鼠其实是一个喜庆的象征嚟噶， 因为佢一生生几十胎出嚟， 好生样， 好生样， 好生样，亦都好多都是好生样 嘅。 啊，佢又冇提到佢好生样，嗱咁样，嗱佢咧就被当成为一个财神爷噶。 哦， 老鼠我真系拉唔到埋同财神有咩拉楞喎？点解会系老鼠代表？ 点解咧？ 啊，系啦，我就系想问下你，知唔知点解咯？即系有冇谂，有冇科空向去谂下？点解啲人咧以前古时啊，讲紧古时啲人啊，哇，个个见到老鼠，哇，正啊！ 哦，我知。你 讲先啦。点解我哋一齐嘅？ 系咯，唔同年代我哋都有同样嘅答案。你讲先。 好，你讲水先。 因为咧， 上水讲先。 上水讲先，跟住到 我代表上水同粉岭嘅。 OK OK 好。 好，我觉得咧就系你嘅屋企有老鼠出现，代表你屋企咧系屋润够、食物够，先会有老鼠嚟探你。 冇错。 所以咧，老鼠系代表财神噶。 我同上水嘅居民意见系一样嘅。 哦，而家你合谋啦，即系大家同党啦，系咪先？ 系啦，系啦。 嗱、yeah， 真系啊！你古时咧，因为真系咧穷， 真噶 系 啊， 我 哋 好叻啊！ 嗱， 上水粉岭居民，我哋好叻， 冇错， 系啦。咁点解啲人会认为呢个老鼠明明系一啲唔好嘅嘢，点解成为呢个财神爷咧？就由佢嘅习性开始啦。 系 咁，老鼠中意食咩噶？ 叉烧唔中意食番薯， 同埋食米啦，食油啦，啊、 真系啦。老鼠爱大米啊嘛，真系嘅，真有句咁嘅嘢系真嘅。老鼠爱大米， 我谂住俾你啊嘛，你要自娱啊嘛。 我未学到歌词啊。 我爱你，爱着你，系啦。 嗱，仲有尾句嘅喎。老鼠爱大米，男人爱娇妻。嗱，佢系咁 好嘢喎， 好押韵啊。 系，又唔会男人爱大婶咁样系冇噶嘛？ 你会唔会啊？ 会。个大婶咪你阿妈嚟噶嘛？ 哦， 得 到啦，爱大 米。 咁由于咧，真系老鼠中意食大米啦，咁啊，即系证明咗啲咩啊？证明你屋企有米啊？ 系有米。 咁有米咪即系话有财咯？ 系 啦，即系佢哋有啲咁嘅寓意噶。 好啊。 同埋佢话古时人咧，其实即系自古以今都系啦。 系。 啲人咧都中意爱面子噶嘛。 系。 即系话屋企几穷咧，都唔想俾人知嘅。 系。 但系咧。如果屋企话有老鼠入过嚟，哇！我屋企有老鼠经过，佢就会周围扬俾街坊朋友听。 哇！你知唔知道我琴日屋企人有一打四口嚟啊！ 我仲多啊，米奇米嚟嚟晒啊！ 真系啊！佢话咧，真系佢嘅多老鼠入咗屋之后咧，佢真系第二日就会同啲隔篱嗰啲邻舍喺度讲啦。 要喺 Facebook 度 share 啊？ 唔系啊，古时啊喂！ 咦？咁我又觉得咧，古时咧真系中国都好多嘢传唔到落去嘅。点解今时今日我哋都未见过有老鼠象征嘅一啲嘅招财啊？嗱，即系猫啊嗰啲嘅 有。有有有，美国已经继承咗啦。你见到有老鼠嗰度几人招财先得噶？贵喎！ 散咗世界各地啊！嗰啲例子，你先话俾听，我有个地方俾佢住添啊！ 系啊，啱啊，香港多。嗰阵时都想引老鼠入嚟噶，老鼠所以由古到今都系象征财富嘅，系咪？ 啊，咁啊系，你如果嗰度冇嘢食，佢唔会嚟。 系啦，你嗰度游客唔够多，佢冇得食嘅，咁佢乐园唔去你嗰度起噶嘛？ 系啊， 啱数啊。 所以咧，即系话自古而嚟，即系古时咧，佢话有老鼠入屋咧系一件好事，系一件好即系好光彩嘅事，好值得骄傲嘅， 值得开心嘅 事。 即系如果你屋企冇老鼠咧，愁眉苦脸啊，真系。老公你真系冇鬼用啊，一只老鼠都冇入过屋啊，真系。 真系会咁样嘅，所以咧，佢哋话以前咧，即系古时人咧系话老鼠，所以咧象征财富咁解，因为自己屋企有米先可以俾佢偷食咁样。 哦，如果根据呢个逻辑，咁系咪如果有人成日夹个老婆咧，就好骄傲啦咁样？ 系啦，因为个老婆靓啊嘛， 系啦咁样， 个个都想揸住追佢嘅话。 系啊，老婆你睇， 啊、 隔篱村口阿强嗰度戴咗绿帽啦，我都未有机会啊。 喂呀， 系咪即系讲咩意思？ 错概念，嗱，严重谴责你啊！吓， 呢个系唔啱嘅， 啱嘅。 一样。 曾志豪，你咁样系错嘅。 除咗咧，除咗老鼠入屋系好好嘢之外咧，你相传咧民间咧有个故事叫做咧老鼠嫁女节。 系系系，老鼠娶亲系 啊。系啊系啊， 老鼠娶亲我又真系冇听过。 有啊有啊有啊，迎新娘一个队伍咁样嘅神话传说故仔嚟 嘅。 系 啊 系 啊，咁佢就喺每年咧喺呢个正月廿五嘅时候咧。仲要喺夜晚，点解系啲老鼠夜晚先出嚟噶嘛？ 冇错冇错。 不过原来呢个节日咧，即系老鼠嫁女节咧，佢话原来世界各即系唔系佢哋唔同省市地区咧都有噶。不过有啲系初七啦，有啲系初十啦，有啲咧通常都系正月廿五嘅。咁呢日做咩嘅咧？你估？ 嗰日就要攞啲祭品出嚟贡献俾啲老鼠偷嘅。 同埋因为啱啱过完年啊，同埋十五啊，即系食剩嗰啲贺年嗰啲嘢咧，就攞出嚟俾佢哋食。 应该就系将柴米油盐酱醋茶摆晒喺度，跟住佢嫁女嗰啲喜庆礼饼啊，嗰啲贺礼就攞晒呢啲， 系啦， 运翻屋企，咚咚咚咚咚咚咁 样，俾啲老鼠运翻屋企啊？ 系咪轮翻佢啊？ 哦，嗱，咁样嘅， 系啊， 听住咯。 哦，运过嚟俾我哋， 唔系啊，运过嚟你唔食啦，系咪先？佢话咧喺去到呢一晚咧，正月廿五嘅时候咧，咁啊个个家家户户咧都会咧。熄嗰啲灯佢，即系好早提早熄灯。 我以为你熄咗啲咩？ 咁佢吹火噶嘛，佢吹蜡烛啊，咁样吹熄咗，系啦。 诶，吹灯噶嘛，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就全家咧就坐咗喺度啦。咁啊，但系跟住咧， 等老鼠出嚟， 唔系摸黑，即系因为冇晒灯啦嘛。摸黑咧就食一啲叫做咧老鼠爪爪嘅面。 老鼠爪爪， 即系做到好似老鼠爪咁嘅形态 嗰啲面啊，吓，总之 即系只手个爪 嚟食， 系啊， 摸 黑咁，因为 承接翻个黑暗环境， 系啦系啦，因为佢老鼠系啦，咁跟住咧更重要嘅时候咧，喺呢个时候大家都唔可以讲嘢噶，知唔知点解咧？ 惊惊醒啲老鼠， 真系 佢唔敢嚟。 系啦，冇错冇错，食嘢食啦， 唔好 食 猫叫咧呢个时候， 唔可以啊， 一定唔可以啦， 系啊， 咪就 系，因为咧， 猫就早一早封咗佢，困住晒。 系冇错， 佢话呢一日老鼠要嫁女啊嘛，佢话你唔可以 惊， 唔可以打扰惊扰到佢老鼠嘅迎亲嘅队伍，因为佢会一排一排咁样，好似即系真系人嗰时咧，大红花轿咁样过门。佢话如果打扰到佢咧，惊动到啲老鼠咧，就大件事啦。佢话你呢一年咧，你一家家无宁日噶啦，咁样。 哦，即系老鼠会不停嚟揾你。 系啊，会。 哇，呢个诅咒都好毒口啊。 会啊，咁跟住咧，佢话食完呢个饭之后，即系食完呢个爪爪老鼠爪爪面之外咧，咁佢咧家家户户啲细蚊仔咧就会出去咧。攞啲花生糖啊、花生啊同糖果咧，就塞住个老鼠窿。 哦、 你知唔知点解啊？ 喂饱佢哋， 等佢哋唔好再出嚟啦。 同埋等佢哋咧嫁女嫁得咧有财有势， 咪即系俾啲甜头佢。 啊，系啊，系啦，系啦。咁佢仲要用个蒸锅嗰啲面盘咧，即系仲要敲得响嗰啲， okay. 就喺个窿度敲敲敲咁做咩？ 出来咯，开饭咯， 收嘢咯。 哎、就系、是、啦，就话俾你听，喂，呢啲系你个女啲嫁妆嚟噶，嗱，你快啲攞咗去啦。咁希望咧，即系大家一家便宜就两家着啊。佢唔好搞乱佢嗰档。虽然头先话偷米系即系证明佢有钱，但系呢个嫁女直头希望佢可以添咗啲喜庆嘢喺佢屋企啊。历年咧成家都好好。 咁如果摆只米奇喺度，会唔会系佢哋嘅玩具咧？就当系 嗰时必有米奇啦。 系啦。即系就可以，而家现代就可以咁样啦、 啊。就可以 你老公唔理你，唔紧要啊，呢度有个玩具、啊。 所以咪就话有个鼠形样态嘅一啲嘅公仔啊，或者系啲摆设，应该摆喺屋企咯。 系咯，老鼠又出嚟啦。 系啊，唔好打扰佢哋啊。 佢结果唔单止有关佢个人嘅清白，更加有助确立宪法上总统应有嘅行政权限，俾领导人喺任内能够安心依宪依法治理台湾。案件源于2013年8月底，当时担任总统的马英九被指在官邸将检察官侦办案件的报告内容泄漏给时任行政院长江宜桦和时任总统府副秘书长罗志强。马英九亦都被指教唆时任检察总长黄世铭在同年9月4日向江宜桦泄密。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上升至32度左右。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83点，升151点，成交金额331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1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3点，升60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7.4，升2毫；盈富基金29.25，升1.5；建设银行6.32，升1.1；中国平安95.15，升1.5；南方 A 5015.1，升1.6；友邦保险85.5，升1.15。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2，英镑9.813，瑞士法郎7.907，澳元5.471，加元6.002，新西兰元5.226，欧元8.8185。每百日元对港元7.2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868。日经平均指数报21,668点，升25点。港金现价报13,15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07.27美元，卖出1,407.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咁狮子山隧道入沙田方向啦，咁啊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九龙湾的支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码头。咁荃湾嘅码头霸道有路陷啦，码头霸道去大窝口方向近住洋屋道嘅中线咧都系封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秦仔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啦、青山公路近水湾九龙、德士古道行人桥石围角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最后卫生署提提你，揸车揸得耐，好容易会有腰椎、颈椎、周身痛，要喺适当嘅时间拍低架车，落车喐一喐，松一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包麦长青。家庭就是一个避风港啦，即是以前我自己小的时候，就是我埋去避风啦。咁而家我自己大咗自己家庭啦，咁就我作为呢个避风港，俾屋企人停泊，好似大龙猫咁样，吓、个女又可以好舒服瞓喺个肚腩度啦，咁又可以保护成家啦，可以用我身体遮风挡雨啦。我觉得男人系应该咁样。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共建温馨一家人。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看。 今季的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最高1,500元，地租是没有宽减的，记得在7月31日或之前缴交，否则要给过期附加费。请注意，业主有责任确保名下物业的差饷和地租逾期缴付，假如还未收到通知书，请打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 自豪 桂花田， 还有我善明， 风中快活人。 1877-2388 啦，今日我哋有呢个大点唱啊，星期五今日桂花田有曾志豪同埋有善明嘅， 系啊 ，fax 号码23396453咧，欢迎大家嘅，网上留言咧更加欢迎啦吓，我哋收到好多个点唱， 系啊，不过其实喺读点唱之前咧，我本来今日有单新闻好想问下善明嘅， 乜嘢？ 因为同嗰啲神佛有关咧， 咁下个礼拜咯，佢都翻啦， 咁啊系啊， 唔 系 唔使急咩噶， 其实都短噶，系啊，不过我哋读住点唱先啦，勾下佢瘾先真系， 勾下佢瘾咩意思噶？ 你 话佢瘾啊嘛？ 咗我两下就行咗去，我系好唔中意。 系啊，我一阵间再话俾你听，真系读咗点唱先。 忍得两日啦， 系啊， 就 系 训练下你忍耐力。 系啊，好呢度有个咧，就系诶，好在啫，最好唔好开我名，咁我就即刻唔敢读佢个名啦吓。三位主持你好，我要祝今日咧7月12日生日嘅祝嘉怡小姐，佢真系咁写啊，即系继续个祝啊。 哦， 系啊，即系咪有呢个姓嘅咧？祝嘉怡小姐生日快乐！佢仲要加多个括弧，小心读错佢个名。咁我根据你咁读噶，应该系咁啩嘛？祝嘉怡，佢话我准备咗咧好细小嘅生日礼物送俾佢。嘉怡，如果你想要嘅话，可以问我攞。我之前有啲咩做得唔好嘅，容我向你讲一声对不起。括弧道歉嘅详细内容，请向我查问。 点啊？而家向你查问啊！你复我咧， 系咯，愿你一切愿你一切安好。 咁奇怪， 跟住再加个 P.S. 我知道佢未必有听，如果有听嘅朋友，请转告俾佢。即系如果我哋嚟个悬疑嘅解构嘅话咧， 究竟佢 发生咩事咧？ 究竟佢啲咩要同阿祝嘉怡讲？ 系啦，佢话最好唔好开我名，但系其实佢只系话最好啫，冇话唔开得啊！ 冇唔好咁样啦，我哋尊重人哋。 但系其实你有诚意噶嘛？你同人讲对唔住啊，要讲生日礼物，系咪先？ 阿嘉怡知嘅， 但系佢如果咁样写，即系代表其实佢系叫你唔好读佢。 咩咁啊？诶，佢唔系得一个字嘅咋嘛？ 佢三个字噶， 其中一个字咯。 佢一个字吗？可唔可以就系讲个姓噶？ 个姓啦， 我要求要个名啊！ 我要姓。 嗱 咁 样， 佢 话唔好最好开我名， 系啊， 冇话唔好讲个姓喎。 OK， 咁好啊，就咁啊，系啦，起码知道 个姓啊。 王， 王， 姓王。 冇啦， 好啦，就系咁啦。 咁 佢 系咩内容咧？ 知道系边个啊？ 系啦，阿祝嘉怡小姐，首先呢个姓真 系 好特别噶，姓祝，即系继续个祝。 系咯。 系啦，咁究竟你今日生日？ 系啦。 你 咁你收到边个嘅礼物咧？ 有冇一个阿汪系对你唔住嘅咧？ 系啦， 有咩做得唔好嘅咧？ 系啦，你不如讲啦。 系啦，因为道歉嘅详细内容，请向我查问。但有好少人系咁样噶，是咩嘅对唔住啊？你讲俾我听，你有咩对我唔住？ 唔系啊，系我咩先？ 我知啊， 系嗰个佢 系啊， 系啊， 阿天啊，我对你唔住啊，阿天啊就会问啦，豪真你有咩对我唔住啊？ 唔系，你系叫我哋问啦，唔系阿嘉怡。 点会啫？我向咩佢查问啫？ 哦， 系啊，佢叫阿嘉怡。道歉嘅详细内容，请向我查问咁样。 哦， 其实佢俾咗少少牵示佢，就系你打俾我啦， 系啦，即系好想即系同你道个歉嘅。咁啊，嘉怡啊，咁你就既然生日啦，不如你可唔可以特赦佢？ 但系好难嘅，我都唔知你犯咩错而家。 咁点都好啦， 系咯。即系佢假设啊，嘉怡系唔知道点解你要向我道歉嘅。 咁嗱，既然阿汪佢都喺个咁公开嘅地方， 好公开啦， 对，即系同阿祝嘉怡讲， 好隐晦咁又唔讲内容， 咁讲对唔住。 系啊，不如两位女士讲下，你觉得即系你哋会唔会原谅佢啊？如果就咁听，虽然唔知发生咩事啊。 嗱，如果咁样初步咧，系可以即系沟通嘅， 系可以沟通嘅， 即系唔使拒绝嘅，系咪？ 即系但系都系闭门嘅对话嚟嘅。 系啦， 我觉得系即管佢听一听佢同你讲啲乜。 啊 ，OK， 然后先再考虑嬲唔嬲， 系啦， 咁样啊，但可能已经好嬲咧， 我唔知啊， 但系你好嬲嘅时候，先代表你紧张嗰个人啊嘛， 我都系啊， 系啊， 即系我唔在乎你嘅话咧，我 一唔会嬲， 我已经当你透明视若无睹， 系啊。你系唔会嬲嘅， 落花流水无情去，走咗。 系啊， 好啦， 好啦， 呢个就 系希望阿汪你可以得到一个 希望你成功啦， 好 嘛？好啦，好，继续继续。 咁啊，跟住呢一个咧系 Yin Yang Lam 啊，咁啊早晨啊三位，你哋好啊，咁我想点唱俾阿仔俊豪阿 Jeff。佢喺7月13日生日，咁啊祝福佢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同埋心想事成啦。咁希望佢嘅左耳仔嘅聆听咧能够早日康复，同埋听嘢清晰嘅。咁仲有啊，又点俾阿二家姐听？二家姐叫做 Margaret Lam。咁啊跟住咧，佢话祝福佢嘅有个甲状腺素低同埋恐惧症嘅问题啊。咁啊希望咧佢可以早日出院。唱多啲歌，教佢唱多啲歌，应该会好啊。咁啊同埋咧，亦都特别要点俾妈咪听。 咁因为妈咪早轮咧就吞咽方面都可能唔系太顺畅噶，咁都希望佢可以早快好啲好翻，身体健康啦。 好啦 ，Sunny Wong 咧就话啦，好想点唱首鼓励嘅歌俾佢个堂妹听，点解啊？因为咧今年升中派位嘅结果咧，佢未如理想啊，咁啊希望佢就即系未如理想嘅时候，唔知佢扣咗门未咧？因为早几日嘅事啫嘛，咁希望佢可以咧就俾心机加油啦，搵到间佢心仪嘅学校啦，想鼓励下佢啊，咁样。 咁一定系要唱阿 Lam 嗰只歌。 嚟 one two three go， 俾 估下边只啊？嗱，阿 Lam 有一只歌好啱唱。 系啊。 一于努力，一于努力，永不向前。一于努力，一于努力，永争方向。一于努力，一于系咪好好先呢只？嗰啲真系好喎，激励嗰啲学生啊！如果你话成绩唔好，咪考好啲。 最紧要唔好唔开心，考嘅冇问题嘅，成绩唔代表一切。 OK， 咁我继而都有第二个啦。阿青蛙汤就话啦：大家好啊，个大仔咧中一派位咧派唔到第一志愿啦，听日咧就要去叩门啦，希望可以成功啊！系啦， 都系继续，一月努力，一月努力，创新方向，一月努力，一月努力，一月努力，哇！好，呢度有 Kaby 啊 ，Kaby 咧佢就话啦，我要点唱俾我外甥女啊乐欣听，祝佢生日快乐啦！打每一场波咧都可以系连胜嘅，佢意思系咧每一种球类添， 嗯， 即系话每系哦，即系乒乓波、羽毛球啊、篮球啊、足球啊、保龄球，我谂佢咩球都嚟晒噶啦，希望佢全部都可以连胜。呢个就系 Kaby 啊， 嗯，跟住阿 Maisy 王，佢话早晨三位，咁佢嘅外甥女阿晴咧就入到第一志愿嘅中学啊， 恭喜！ 咁同埋咧7月21日咧系佢嘅生日，咁啊祝佢 Happy Birthday， 永远快乐啦。 OK， 系啦，派到第一志愿嘅。即系当中都有啦，我哋小猪妈就话啦，喂，开心到喊啊，真系开心到飞起啊！咁因为大女嘅常月姐姐咧，佢喺星中派位咧入到首志愿啊，佢话最紧要就系咧，阿女女好中意，好中意呢间学校，真系好高兴啊！等佢开心，恭喜晒佢。另一个新阶段开始啦，佢话希望常月姐姐咧，佢加油啊！爸爸妈妈咧会同佢一齐努力噶啦。 系呢，我哋一视同仁嘅，对于考得好嗰啲，我哋都系。唱同一首歌，一於努力，一於努力，為咗你唔可以自滿噶嘛，咪啱咯，係啦，考得好，考得你話未如你想嘅，都係要努力嘅嚇。好，呢度有一個咧，就係阿全啊，佢話我聽咗風騷好耐嘅啦， 多謝支持。 今日我第一次點唱， 哎呀好啊， 聽日13日係我老婆小林嘅大日子。佢生日，系啦，祝我老婆生日快乐，我爱你， 生日快乐，阿小林， 系啦，我要多谢我老婆，点解呢？因为我经常都抱怨工作上面嘅辛酸，老细又闹我啦，同埋照顾一家四口嘅辛苦，但系都好希望咧，我两个女咧要加倍心机去读书啦。细女咧啱啱咧就第一志愿咧就入到中学啦。 恭喜 晒，系啦，两个女咧就读同一间嘅，咁、所以就系啦，希望一家就快快乐乐啦。多谢主持，我爱你啊，老婆，我系阿全啊。 Okay, 好啦 ，OK。 跟住咧就有 Lisa 关啊，咁啊真系要读啊。佢话咧阿田啊、豪仔啊、小明啊，你哋好啊，我想点唱俾自己听。 系， 佢话因为咧下星期一咧系佢嘅生日，我生日要点俾自己听。 做咩事啊？ 唔紧要，我哋阿 Lisa 生日快乐，祝你事事 生日快乐。 系， 咁佢话咧真系好希望我哋能够帮佢读出嚟噶，因为咧佢话要俾个祝福佢啊。咁原来咧佢话佢系一个照顾者啊。咁原来佢照顾咩咧？照顾咧就患咗一个认知障碍症嘅妈妈。咁佢话咧有时都觉得真系好攰好攰啊。咁所以希望我哋为佢打气啊。咁样 Lisa 冇问题嘅。妈伯母咧就一路会健健康康 ，OK， 咁 有你悉心照顾之下就好咯， 嗬。系啊，同埋好多朋友都好关心你哋噶，所以咧就记住，得闲好似豪豪咁样唱多啲歌。 系，不过真系辛苦嘅，即系我谂，其实身边嘅朋友咧都会好明白，可能你间唔中，其实你系有权可以。叹下气啦，你可以觉得自己系辛苦啦，你系可以唔开心一阵，即系唔使逼到自己咧，就系、是、我每日都要冇事嘅，我一定要好努力咁样搞掂佢，你系可以辛苦一下嘅。不过即系你最紧要放松到自己。 唔系，同埋可以嘅话咧，睇下有冇人即系帮手顶更啊，即系你都要一个休息位， 即系俾一个逼自己去有时唞唞气啊。 OK，好啦，即系我哋风骚好多听众咧都收到好多好消息嘅，咁系话，我系上个礼拜打电话嚟嗰个刘太啊，你话。女咧读小学好开心啊！夜晚咧九可以即系九点钟瞓觉，仲可以得闲睇小说嗰个啊！ 系系记得记得记得记得呢个真系记得。 阿女派到第一志愿啦！ 恭喜！ 系啊，心仪嘅 Benwin 中学啊，佢超开心，佢多谢学校啊，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直资小学嘅校长啦。 老师咧同埋职员咧呢六年嚟对自己对阿女嘅悉心教导啦，同埋关心关爱啊，哎呀，好高兴，好开心、啊。 系啊，所以今日可能好多点唱咧都有啲报喜啦，或者总之系讲翻佢哋考试成绩嘅咁样。呢度咧就系阿 Liu 啊 ，Pam Liu 啊，佢就话咧好耐冇点唱啦。今日有几个朋友生日，十二号咧就系 Lisa 咧嘅生日，十三号咧就系阿 Ling Ng 嘅生日，廿九号咧系谭 Sir 生日，祝佢哋生日快乐嘅。咁咧今日十二号咧就系我侄女雅文咧六岁生日，亦都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佢九月咧就会升一年班噶啦，佢成日话咧写字好辛苦啊，希望佢要加油啦，祝各位主持咧都要生活愉快。嗱，其实呢个真系好多人嘅痛苦嚟嘅，升佢小一。第一个适应嘅就系嗰啲咩学认字啊、写字啊，突然间唔同晒啫。 重新适应嗰个翻学时间， 系啊， 系佢哋心理有障碍噶。 系啊，即系因为幼稚园咧，其实就比较相对松啲噶嘛。 同埋幼稚园几个钟头啦。 系啊，一去到小一咧，哇！你好似突然间发觉，点解咁耐都放唔到学嘅？ 系好似翻工噶啦。 系啊，真系好似变翻工噶啦。咁啊，大家要加油啦吓，真系。 跟住咧就阿张永聪啊，咁你哋听住咯噃。 好。 佢哋三个主持都有个形容词送俾我哋嘅。佢话早晨啊，香娇玉嫩嘅桂花田。气宇轩昂嘅豪仔， 好 啊！同埋呢度咧，真系好笑， 心地善良， 花似玉嘅善命， 哦，真系似噶，周星驰嗰个如花好似真系， 系咩啊？ 你呢轮有冇俾人打？ 呢轮都冇， 唔使问点解噶啦。 你个友，咁人哋氹下人开心， 你都唔俾佢讲啦，唔好讲呢句， 你真系 星爷嘅电影永远带翻人哋欢笑噶嘛，系咪？ 阿小妹话你个朋友啊，好 OK， 继续讲啦。 话咧，今日咧就系我母校东华三院邝石坤伉俪中学嘅结业礼， 系， 咁咧我就想点一首郑伊健嘅《友情岁月》俾我嘅朋友黄俊轩同埋陈子祥老师， 系 加埋仲有同埋欧校长听嘅，虽然我就已经毕咗业好耐嗰只噶啦，系啦，咁但系咧都冇忘记到佢哋嘅，咁希望呢一份友谊永远长存下去， 来怀念过去。来忘掉错对，所以佢同老师唱咧，就 系 想话俾佢听，忘掉错对系啦，嗰时啲成绩有啲咩冇嗰啲咧，大人不记小人过系咪先？ 忘掉错对，咁连对都忘记，咁即系点啊？ 可能佢平时答问题咧都系错嘅比较多嘅吓，真系。喂，继续答问题，打电话1872388。呢首歌讲到明要鼓励各位失意朋友。佢真系唔使唞气噶咧。 一要努力换个对象，一要记住，一要记住创新方向，一要努力，一要努力留下印象，一要记住，一要记住每天向前望。 我就想同大家讲下耶稣，你未必中意听，不过听咗好过冇。我知道你哋好多我都谂过订报，不过听咗呢只歌，你一定冇咁风骚。无论你同你个爱人玩咗几耐，你哋一定会有足够理由继续相爱。以下几段嘢系我最近嘅独白，如果你系有心听，就唔好走开。你问我嗰日中午嗰阵去咗边度，我话乜你咁不白，你想替我撇数？问我本人中意去边度就去边度，你试下再问我，我就发起牢骚。你一日八个，一日食一招，冇个一招，净系识听林志祥唱，我都发笑。我叫咗你去学啲比较有用啲嘅嘢，你就日日坐 MV 先由天公发到夜。 一要努力，一要努力，换个对象，一要记住，一要记住创新方向，一要努力，一要努力留下印象，一要记住，一要记住每天向前望。 讲到你自己你就难咁神秘，人问多你个问你就自天笃地，你最怕俾人知道你就去边度飞，我服你真系服到你就唔得求地，我唔系怕一万啊，只系怕万一，跟咗你咁耐又只系得翻一个跟，我讲咗个鬼耐你知唔知我急到乜啊，我唔系话你丑样，只系话你滑辣， 一要努力换个对象，一要记住，一要记住创新方向，一要努力，一要努力留下印象，一要记住，一要记住每天向前望。 在边度？我一个傻佬自己走去红磡睇 show 嘅，坐喺我隔篱就一个单身美女。到我同佢讲得佢就知道有路啊！我爹张皮啲人就觉得佢老土，虐待我嘅十足好似报仇咁报啊！我多谢天主上帝嚟，我而家知道世上几千万人都系你最好。一要努力，一要努力，全部照旧；一要记住，一要记住，无畏分手；一要努力，一要努力，永不退后；一要记住，一要记住，再不争斗；一要努力，一要努力，全部照旧；一要记住，一要记住，无畏分手；一要努力，一要努力，永不退后；一要记住，一要记住，再不争斗；一要努力，一要努力，全部照旧；一要记住，一要记住，无畏分手；一要努力，一要努力，永不退后；一要记住，一要记住，再不争斗；一要努力，一要努力，全部照旧。 同声同气新出嚟， 爹哋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小朋友建立自己嘅社交同埋友谊。 小朋友啊，不如你数一数啊，而家你有几多位好朋友呢？ 我身边唔系好多朋友，其实爹哋妈咪都问过我点解。成日唔出去玩， 做父母嘅当然会担心，而且仲会好心急咧，希望自己啲仔女咧快啲认识更加多嘅新朋友。不过其实咧，有啲小朋友系比较慢热嘅，佢要好多嘅时间咧观察，佢先至会咧够胆同佢做朋友。嗱，所以小朋友咧可以有自己嘅社交圈子，父母唔需要操之过急噶。 我有五个，全部都系同班嘅同学，通常约埋一齐去游乐场。或者想去朋友的家打机。 要小朋友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做家长的一定不可以心急的。你们只需要给子女多些接触其他的小朋友，他们自然就会认识到新朋友咯。另一方面，如果小朋友经常都批评同学的话，父母你们就要更加留意了，可以从旁协助他们，教他们怎样去懂得欣赏其他人的优点，学识得同人家相处，咁样就可以提升到小朋友嘅交际能力啦。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新心理。 曾志豪、 桂花田，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好啦，呢度咧有一个泰欧咧，佢就话啦：桂花田啊，桂花田， 咩啊？ 你礼拜五呢个点唱可唔可以帮我点咧？李克勤嘅《红日》啊，我要听你唱两句先啊！ 即系唔好意思啊，其实咧即系唔系可以掌控喺我手上面，因为曾志豪咧佢会话：啊，《红日》好啊，我又唱啦、 啊。我谂住都系我哋搞掂佢嘅啫嘛，系啊。佢话、啊、因为我老公生日，同个孙仔咧就嗰个星中派位咧得到第一志愿啊，好开心啊！所以我谂佢哋嘅反应都系 咩唱慢版啦、啊？命运就算颠沛流离，命运就算 曲折离奇，你要加入先得噶，三步轮唱啊！空吓着你，做人冇出名，别流泪，心酸等等应句号。 嗱，呢个就已经唱到落，又可以试到咧。一个冇耐性嘅人咧，佢哋系唔可以长时间 keep 住唱慢版嘅。 系啊，真系唔得噶。 我唱慢版唔系真系人人得噶， 唔得噶， 先行慢路啊。 其 实 有啲好多动作啊，如果你反而系越慢系越难做嘅。 系啊，咁啊，桂花田同我。我出席嗰个活动，佢就知道啦。一离开嗰个建筑物嘅时候，落大雨，佢竟然直觉反应就话：，喂，避一避雨先咯。我出事，我有遮，咪行出去咯。哇，跟住扑到湿晒。我唔可以定， 不是靓女儿， 我停都 又喺边？在眼前， 喺边度？ 真系啊！你知唔知不？即系其实咧，一路都冇落雨喎。我行咗出去咧，唔知点解大雨迎接我哋。 嗰个六点钟左右嗰阵时，突然间爆， 好长啦， 但 系 又好长啦。咁跟住咧，佢就话咧，做咩唔行啊？佢真系佢按耐不住啊！ 系冇办法， 系啊，不如。停一停，等一等，等佢冇咁大雨先。佢结果都系夹硬冲出去马路落嚟。 可能男人系咁样啊， 湿透身啦。 见到有大雨都唔惊噶咋。 系啊， 大雨也不怕， 落雪也不怕。 系啦，冇错。 跟住咪湿咗半身咯，就系咁啫嘛。 冇问题 啊。 我知《星際走天涯》咯。 嗯，都系你个水。 系啦，考唔到我哋嘅。 佢可以借我哋。 好，继续到你，到你，到你。 跟住呢一个咧都几长嘅，点唱嘅 ？Iris 姓邱噶，咁佢咧风骚三。喂，你哋好啊！首先咧，我就要点俾你哋听。 好啊， 咁即系话咧，佢系因为点解？每一日咧，佢都系有你哋陪住佢。咁啊，不过去到星期六日咧，佢就觉得好空虚啊， 重温噶嘛可以。 系啊，所以我都有中女宅男噶嘛，可以听噶嘛。 系啊，咁所以咧，星期五咧都要点唱，仲有啊，一定都要点俾佢个老公啊，肥猫听啊。嗱，咁老婆点俾老公听啊？甜甜啊，咁知道咧，自从养咗只新嘅猫仔啊，叫波仔啊。 系。 咁啊，老公就晚晚都好夜瞓啊，跟住朝头早一早起身要翻工咧，就见到佢咧好辛苦啊。所以咧，希望咧佢能够透出精神，因为一家人咧好多得有老公锡住，出去揾食。 系啊，好啦，电话号码87238，十二点半新闻之后咧，听你电话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十几个市民参与社民连游行，不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未有港撤回修订逃犯条例，以及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修例风波。游行由金钟天美道近年农场位置出发，前往特首办。游行人士带同一副棺材，并在上面放一张林郑月娥的相片。社民連梁國雄說，林鄭月娥一直拒絕承認修例初心有錯，只承認解說不足。他批評林鄭月娥在上個月9號過百萬人遊行之後，仍然堅持恢復二讀條例草案，結果引發612金鐘衝突，以及其後各區警民之間的衝突。大埔地政署和食環署人員朝早在軍裝警員陪同下，到港鐵大埔墟站外貼滿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變條子的行人隧道，清理違例停泊的單車，亦都撕走早前貼在牆上有關清理單車的通知。一名自稱警員的男子不滿市民將變條子貼在隧道，和現場人士發生爭執，其後警方到場分隔兩批人士。香港电台外判司机庄文龙在612金钟冲突事件当日负责运送器材给采访队，期间怀疑被催泪弹击中受伤，事隔一个月出现后遗症，全身多处皮肤出现敏感和流脓等。港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主席赵善恩形容庄文龙的伤势手尾长，工会日内将会发起港台员工筹款，并同他的家人保持密切联络，希望能够帮助他康复。他又說，若果莊文龍打算向當局提出申索，工會將會盡力提供法律協助。香港電台機構傳訊組總監伍萬儀說，莊文龍屬於外判司機，根據合約，有關保險責任由所屬外判公司負責。他說港台一直關心並跟進事件，早前已經去信警務處處長，對方回覆已經知悉港台對員工在外工作安全的關注。公务员事务局前局长黄永平说，政府在修订逃犯条例中亦民意而行，认为应该有官员问责，而行政会议亦都失去公信力，即使改组他都不相信特区政府或者中央会接纳有民意代表或者泛民人士进入行会。黄永平建议，就算不全面普选立法会，亦都应该循序渐进调整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的比例至40:30，将立法会民主化，俾年轻人感觉到本港民主制度有进步，恢复市民信心。黄永平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相信人大831决定长时间都不会处理到，普选特首行不通，倒不如先处理立法会普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74点，升142点，成交金额33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1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213点，升60点。跟住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57.2冇起跌，盈富基金29.25升0.5，建设银行6.31升1毫，中国平安95.1升1蚊。 友邦保險85.5仙升2.2，南方 A50.15.1升1.6，小米集團9.48跌1仙。匯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2，日元108.43，瑞士法郎0.99，歐元0.7，加元1.304，新西蘭元0.669，人民幣6.872，英鎊對美元1.254，歐元對美元1.127。日經平均指數報21,677，升33。港金現價報13,150，跌12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407.8美元，賣出1,408.16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为2019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近呢几年一听到陈建安的名字，我就会想起 这宇宙。这种心情根本虚构，失了踪才会跌落你的地球，目光远大于我，你有限维度里看春秋，很后悔还爱死风。 有个几年前开始接触冥想之后，陈建安就对灵魂对宇宙有更加多的反思的，而他都将他一些得着放在他今年的 solo 作品里面。这首新歌就是跟你反思一下什么叫做爱。 为了找到真爱，重遍每粒沙。 今个礼拜龙虎榜第14位，作词有黄伟文，作曲有冯咏琪，编曲监制谢国伟，来自陈建安，在错误的宇宙寻找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其实今日礼拜五咧都有好多开心嘢嘅，除咗我哋有大点唱啦，大家而家可以打到嚟咧，我哋啱就同你倾偈之外咧， 打到嚟啫， 打个电话嚟啦， 打风 有样嘢都打到嚟噶， 咩啊？ 即系好快讲一讲咧，嗰个咧激到你好安心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殿堂咧，即系大家成日去大阪啊嗰度就系咪好似大阪先有 嘅？ 周围都有嘅。总之你嗰度好24小时成栋嗰个日本百货咧。咁今日香港開幕， 係啊， 係啊， 跟住我乜嘢都有，仲有24小時，我得 啊，係啊，我相信應該得嘅。 喂，去尖沙咀喎、 啊，尖沙咀喎、啊，香港嗰陣時啲人中意去日本都係咁樣啫嘛。 聽日咧就要去尖沙咀食出自一個滿月酒，跟住我就一定會去嗰度試下。 係啊，同埋嗰度一樣可以佢係倒模複製㗎。所以咧喺日本嗰度獨有嘅成人區咧， 都有， 每個度都有啊！ 你做到唔專注就專注，等我行下先。 真係要行下，喂，老老實實， 又聽下啲人講乜？ 係啊，你 其實我都想行下。 係啊，我去過幾次啊，嗰個成人區，好巴閉嘅真 係。但係你喺日本去就唔緊要啊嘛。 係啊，你喺香港咧，你撞一撞面，硬係驚見到人咁樣 咧。會㗎，同埋如果咁啱你睇經嘅時候撞到個熟人經過咧， 係啊， 好大件。 我哋可以有角色扮演啊！呢今次嘅道具咧係咪話要？ 我哋 即系一路买嘅时候咧，一路攞电话，哦，电台要用嗰个广播器，要用呢个道具系嘛？好啊，好啊，买啊，咁样 唔使尴尬。 即系跟住成个售货员话得啦，你扮咗几个钟噶啦，其实系啊。 我呢个位系收唔中 意边间公司？ 系啦， 仲有边间公司你未讲？ 系啊，所以即系如果大家觉得哎呀呢排咧觉得心情都好屈卒嘅话咧，咁你不如用呢个消费嘅方式咧刺激下自己。 同埋治愈区咯，我会觉得系。 治愈区，喂，你唔买都睇下都好啊，周围行。 同埋好似你咁啊，如果瞓唔着咧，半夜三更或者晨早又可以 落。系啊，我谂夜晚应该嗰个区冇人啦。 哇，可能你国内最旺嘅夜晚都唔定。 系咯，唔系嗰个区域，原来咧个唔系啊，我话嗰个成人区啊。 我知系咪十八岁之后啊？ 我嗰个十八区啊。 收老婆瞓咗觉先出去睇嘢。 都系，点知一落到就老婆做咩你喺度噶？ 冇，我漏咗个道具要买，都系嗰道具。 OK， 好，咪再读两个点唱，跟住我哋就听电话啦，一八七二三八八啦。好，继续读下。 好啊，呢个 Bida 咧就话啦，啊唔系 Bida， 系我照咁读啊吓 ，BIDA 佢一间公司咧就话啦，你哋好啊，早晨，佢话仲有阿祖啊，咁啊大家好，佢话想点唱俾我哋港台同埋咧佢公司所有嘅同事听，希望咧大家都工作愉快，阿祖咧就去旅行玩得开心啲。咁另外咧阿张威叶咧就话啦，三位啊主持你哋好啊，佢想点唱《我爱巴塞隆拿》俾师兄祠堂，阿一师兄听，佢祝佢咧早日归位，三师兄聚首一堂， 系 啦， 呢度、 okay, 都有， 唔好再咩啦， 系啊，呢度都有点唱，阿 Lily 咧都系想关心阿一嘅，佢就话咧系啊，我哋要点唱俾你同事阿一听啊，佢话我哋系人咧就唔系神，系人都会有错嘅，知错咧认错咧改错就得噶啦，好多人支持你噶，唔好灰心啊，括弧咧就豪哥，你要帮忙开解一下，话帮忙嘅后辈啊咁样，我哋唔好前辈后辈都系同事嚟嘅。系啦，咁更何况佢犯嘅错，我哋好明白嘅，特别我好明白嘅，系啦，我哋知道佢应该会改过噶啦，系啊，大家都俾咗机会佢， 多谢， 系啦，呢度有个咧系 facts 嘅点唱嚟嘅，香岛中学大埔分校第29届同学，同阿善明差唔多届数啊， 咩啊？ 1975年， 多啲啊， 我唔出声，你又踩我两脚， 冇，唔系我意思，你嗰个届数即系你界别多啊。哎呀，你商界又有 算啦，得啦，继续 系啦，好啦，阿陈女士就讲咩咧？ 唔翻嚟， 唔得。 佢话大家好啊，今日就系我中学时期嘅老师邱冠森老师70岁生日，又姓邱。 哇，好嘢！ 系啊，咁啊，当年 邱嘅人特别好， 真系好，我都觉得系啦，有邱心。当年咧，佢做我哋学校老师嘅时候咧，只一个20几岁嘅年轻小伙子。今时今日咧，佢嘅学生已经全部登录啦。我哋仲记得咧，当年邱老师咧都系怀住一颗咧热血嘅心啦，循循善诱同埋唔怕劳苦咁样教导我哋嘅呢一班嘅学生咧。而家经常见到老师咧都系会搞聚会，比学生更加积极啊！即系真系羡慕。喺度紧祝咧邱冠森老师咧就系身体健康，时时顺心，生活愉快。豪仔，希望你好认真咁样为我哋读半首较有意义嘅歌。 嗱，人哋讲到明咧，即系话 你 平时唱啲歌好冇意思啊！ 但系咁但系佢话叫佢正经，但系读歌， 系啊， 好难嘅。 佢话要读半首较有意义嘅歌，真系 做啲有意义嘅事啊，牛仔。 你不如你话俾我听，你觉得如果揀隻歌俾老师，我可以揀隻咩啫？ 春风化雨嗰啲啦。 系咯，但如果你可以将真系爱你化落去都啱嘅。 或者总有你鼓励都 唔系你没法解释，怎可报尽私恩？系咪先？爱意宽，大事无限，系咯。咁而且佢仲话，春风化雨噶嘛，都有呢啲说话噶，系啦。咁所以阿邱老师，你嘅一班同学啊，香岛中学大埔分校第29届嘅同学咧，永远都咁尊敬你，系啦，多谢你。 讲开登录咧，呢、這个 Lily Quark 都要讲啦。咁佢话咧，星期日咧就佢登录啦。咁希望咧，我哋会读出嚟咧，然之后俾个开心心同祝福佢。 好啊， 祝你生日快乐啊！登录咧，你好记住你一刻咧个感觉啊，可以咧写低自己而家呢一刻嘅感受，我觉得好好啊。等你第时再迟多阵子再睇翻，哦，原来10年前系点噶，20年前系点噶咁样。 冇错，好啦，咁啊电话号码1847388，我哋听下听众电话先。Hello， 你边个 ？Hello， 你好， 阿 仪啊， 阿仪， 喂，你哋好啊， 系你啦， 阿 仪，你好， 系啊， 风吹快活人啊，点啊， 好开心啊， 系啊， 打到俾你哋啦， 系啊，我哋接到你电话， 哎， 好啊，你有咩想点唱？ 想点唱俾我个女女咧？上个礼拜7月6日系生日， 系 女女叫咩名啊？ 细咧，Sissy 咧 ，Sissy，Chrissy，Missy，Jessie，Jessie， 我同你有听唱，所以我唔参与。 个女婿咧就嚟紧17日又生日， 系， 我即系嫁咗啦 ，Jessie。 系啊， 封咗盘啦，封咗盘啦。 咁啊，女婿叫咩名啊？ 吓， 女婿叫咩名啊？ 唔讲得。 女婿通常都系叫口水嗲嗲低啦。 咁口水嗲嗲低咪系 系咯系外母叫到啊嘛，系咯。 女婿叫 Mama， 女婿叫 Mama。 Wyman 啊 ，Wyman， 得阿田你做 listening 啦。 个孙仔咧就 生埋 今日八号就十七个月大， 又系七月啊？ 系啊，早两日啦，十七八号嗰日系十七个月大， 系系系。 个仔仔咧就上个月六月六号咧就。做到老亲啦， 哦，即系个仔又结埋婚啦， 恭喜晒！哇，你心啊心啊，其实你都已经系即系身经百战噶啦， 系啊， 经历丰富， 又系奶奶，又系啊， 好辛苦啦，系啦。 祝佢哋咧，新婚愉快啦，白头到老啦，永结红衫。 系， 个女同个女婿咧，同个孙咧，就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吓， 个孙仔又快高长大， 佢识叫嫲嫲咯，听到 叫紧啦，已经系咪啊？ 已经十七个月大 啦，学已经学ERR 咯， 系咯系咯， 未正式学讲嘢， 系， 其实佢哋开始接收噶啦， 系啊， 突然间会有一日有一句爆出嚟 嘅，有时嘅间中系叫。爸爸、妈妈咁样咯， 哇，好 啊，通常系花花、爸爸呢一句诗， 奶奶、奶奶咁样嘅咯。 我系婆婆嚟嘅， 唔系佢想饮奶奶咋？ 佢就妈妈，叫佢 做 咩？妈妈咁， 系啊，妈妈，佢个孙听紧啊，曾志 豪， 唔好乱讲嘢。 听到你哋嘅节目，好开心。 佢好开心系咪啊？佢叫咩名话？ 佢啊，叫千千。 千千，听唔听到啊？千千， 千千。 系啊， 千千，嗌嫲嫲，嫲嫲， 女仔哥哥，婆婆 啊，哦，嗌婆婆啊，婆婆又难教，难发音啲嘅， 冇嘢噶，婆婆，婆婆，婆婆，婆，系啦，千千， 阿波咁 系，系喎，系啊，第时有个细佬或者细妹就叫万万噶咯噃， 系啊， 千千万万噶咯噃， 哇，咁咪发达， 好开心噶咯，好唔好啊？好啦，多谢你电话， 多谢晒啊， 系啊， 好啦，希望你哋啫。做多啲好节目俾我听啦， 好啊，多谢你， 祝阿千千快高长大吓， 好啦， 拜 拜， 多谢二电话， 拜拜， 好开心啊，全家喜庆， 系啊，佢慢慢逐样喜讯讲俾你听， 其实你睇到啲听得出佢系笑住嚟讲， 系啊，佢有啲似咧一个有钱人咧，佢又唔好意思一次过晒攬俾晒啲钱你睇，佢又逐啲话俾你听，我首先有个仔啊生日啦，跟住又唔知嫁咗边个啦，跟住佢又多个新抱啦，跟住多个孙啦，哇，你越嚟越多，好兴奋咁样啊，真系，系啊，好啦，再听。我听众你边个？喂，系你啦。 Hello， 风霜快活人， 你叫咩名啊？ 我叫斯朗妈妈，你哋好啊。 哦，斯朗妈妈，斯洛定斯朗啊？ 佢叫做斯朗。 系 系 系啊，好开心啊，打通咗。 你系咪打过嚟噶？好似 佢今日咧四岁生日啊。 系 系。 系啦，我好希望佢日日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 梗系好啦， 身体健康， 系 只要唔写咁多字，读咁多书啦。 阿思朗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 思朗喺边啊？ 你哋啊？ 思朗喺边啊？ 我亦都好多谢你哋风骚陪伴咗我四年嘅时间。 系 哦，因为你喺屋企凑仔嘅时候就一路听。 系啊，好。好开心啊！听住你哋，系啊，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即系我觉得咧，你揾啱电台，你揾啱节目听，你啱数啊！咁希望都等到你咧喺只凑 B B 嘅期间咧，好轻松啦，咁去又听到一啲知识嘅资讯性嘅嘢啦，跟住又凑到阿 B， 其实好好噶。 你阿 B 一出世应该就有晒我哋咁多主持啲优点咯，譬如中意食嘢啦，中意买嘢啦，中意唱歌啦，系啦，又百出咁多爪啦， 同埋即系接收晒咁多主持人嗰啲专能啊， 系啊， 咁将来孙好叻仔 咧，你哋讲。讲嘢咧，细细个嗰阵时， 佢有冇成日学阿豪唱歌啊？ 咁好咯，愉快咯，有冇啊？ 喂，系啊，唱歌好啊，真系俾佢唱多啲歌、啊。 系啊，好开心啊！另外咧，我都好多谢仔仔学校圣三一中心幼稚园嘅各老师同埋职员，佢哋好用心教导每一位小朋友，好有爱，系啦，我好多谢佢哋咯。 系咁都要多谢你哋，即系做父母帮佢拣到间咁好幼稚园啦，系咪啊？都系咪？ 放完暑假应该 系 啊， 继续努力啦，大家都 好啊，加油！仔一样咁大，四岁咯， 四岁可能佢 K three 啦，放完暑假。 系 咪 ？K2 系咯 ，K2 系啊， 系啦。 所以上次其實思朗見過阿豪仔咧，響一個講座度，佢都有同你玩下。 係啊，我明明記得思朗個名係啊， 有啲印象， 有品味，所以你即係聽我講嗰啲嘢，係咪先？ 系 啊， 因为你有谢伟喺度，即系好笑嘅。 系啊，我有品味咯，思朗同佢妈妈一样都咁有品味，真系。好啦，多谢 晒， 好啦，加油啦，好啦， 祝阿思朗生日快乐， 系啊，拜拜。一阵翻嚟就继续读你嘅点唱，同你倾下偈，1872388。 Whisper in your name. Do you feel me lying beside you? Even though we're apart, can you hear my beating heart? It's sending message to you. Can you hear me calling out your name?In that moment, hoping we will treasure how she drift us apart. That space in my heart will always be a heaven for you. Please don't go, please don't go. When we lie together. 好多人晚晚都听呢只歌系咪啊？ 系啊，晚晚如果你有追嗰个剧集嘅话，喺、一个剧里面都会播两三次。 系啊 ，Can you hear 谭嘉怡啊？ 吓、啊， 好啦，继续读点唱先。 OK， 好啦，呢度咧就有啊，我哋听众咧就话啦 ，Helen 啊，佢你哋好啊，今日咧系佢细仔啊幼稚园毕业啊，嚟紧九月咧就升小一啦，真系要加油啊！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啊！两个仔咧都踏入呢个小学阶段，两年前咧佢大仔 K 3咧毕业咧，佢又点唱？佢今次轮到细仔，我唔可以赖低佢噶，都系可以平心，所以都点唱俾啊细仔啊两个仔仔咧，将会喺同一间，即系我唔知系咪同一间啊，总之两个都系读小学咧，咁大家努力加油啦 ，Helen 点？ 好，跟住呢一度咧有个叫做 Angel 啊 ，Angel Chan， 佢话三位你哋好啊，细妹个老爷咧就入咗医院啦，咁啊祝福佢平平安安，咁妹夫一家人咧开开心心开怀，顺其自然啦、 啊。系啊，呢度咧就有刘太，佢话咧阿女啊读到间小学好开心啊，晚饭之后咧仲可以睇小说，九点就可以去瞓觉。 啊，头先读咗啦， 我呢个刘太读咗啦、 okay。好啊 ，Suki 咧就话你哋好啊，今日咧即系佢话喺呢间公司已经做咗十。五 五年啦。麻烦想点唱俾两位好老板，阿李生同埋黄生，佢真系好人都不得之了。两位好好好好好好嘅战友 Ivy 同埋温生，佢话冇人事嘅问题嘅公司真系特别好，特别开心嘅。 系啊，好，再听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你好， 林太。陈太系陈太， 今日太渣嘅大话，所以我想话咧，各位听众你打翻嚟咧，唔好意思，佢成日改错你名。 我系林小姐啊，你真系叻嘅啫。 其实我都啱咗一半嘅喎，系林小姐。 系啊，系啊。 点啊你？ 系陈太， 我咧就听日咧就系我新抱李海欣嘅生日。 系 系。 咁咧就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 系。 我呢个新抱咧同我添咗三个孙。 哇！厉害厉害，孙仔定孙女啊？ 哇！呢 个 世代咧都 一个孙仔两个孙女。 哦，犀利喎！ 真系犀利 嘅。系啊，你点样氹掂佢会生三个咧？ 吓，而家年青人唔使你氹噶，佢自己噶。 系咩？但系咁你老公点样氹掂佢可以生三个咧？唔系成日都 咩？你老公 唔系佢 老公 啊？ 佢老公 系佢仔仔，点样氹掂个老婆可以生三个？ 系啊， 唔知啊，总之佢生咗三个小朋友啦。 厉害厉害厉害！ 哦，咁啊，如果呢个世代一定有本事先能够生， 使唔使你凑啊？阿陈太， 我协助啦，我协助。协 助系啊，佢哋即系已经几大啦，而家。 一个六岁几，一个就四岁几，一个咧就十个月。 哇，六岁、四岁同埋十个月， 嗯， 系啊。 我哋推算应该就唔系意外嚟嘅，系故意嘅。 佢 系 六岁、四岁都系嘅，十个月嗰个应该系意外嚟。 一系十个月嗰个系意外嚟， 都唔系喎，争咗即系三年， 三年啊，三年争三年啫，三年都未必系意外。 唔会，依家系有 做咩推上嚟？而家仔女做咩啫？ 系 啊，而家 你话阿田而家嚟嗰个就真系意外啦。 系啦， 系啊，冇错。 无端端话听日有 隔咗三十年 嚟嗰啲有计划嘅。 系啦，善兵都系一样嘅，如果都系啦，你两个一样嘅。 系 你继续啊，你继续啊。 系啊，仲有我嘅好朋友啊， 下个礼拜我唔翻。 我嘅朋友阿黄锦荣，听日都系生日。 系。 O K， 锦荣， 锦荣 啊， 系啊，系你同我一样嘅，真系我耳科验一验。 我最衰系对住你啦，今日 真系。系好啊，我跟住咧。 咁仲有咧，就系十四号啊，新年。 新年 系啦，阿新年嘅生日。 十四号你意思系七月十四号啊？ 系啊，七月十四号。 系系好啊。 咁咧，仲有七月十八号咧，农历嘅六月十六日咧，就系我嘅生日。 哎呀，恭喜你！ 多谢多谢多谢。 点庆祝啊？ 我咧有一班好朋友咧，就同我去泰国布吉。 哇！ 我一个人就带住两个孙， 我呢个人带 陈信希，一个叫做孙慧晴，咁咧仲有一个翠儿嘅老细是刘婆嘅一家人咧帮我。 哇！咁犀利。 咪先咪先，你个组合好奇怪。你咧就一个人带两个孙，即系六岁同四岁嗰个啦。 然后其他就系你啲长辈 friend 嚟噶。 跟住就系你啲朋友。 全部都是我的朋友， 系咯，你的朋友咯，咪即系嗰啲对于孙玲嗰个长辈嚟噶嘛？ 仲有佢最好就系呢句，老细全家人都去，跟住即系话可以帮手凑孙，亦都有一齐。 唔系嗰个叫翠儿老板，嗰个咧就系一间饼店嘅老板嚟嘅， 系 喺屯门区， 系 喺 够啦够啦够啦够啦，你唔好乘机真系吓，唔得咁样噶。 咁点解佢闩门？ 佢哋啊嘛， 你多谢咗啦。 唔咩啊？即系佢闩门唔做即系 唔做生意。 又唔系， 搵人睇铺， 系啦，搵人睇铺，之后佢就同我哋一起去玩， 咁玩得开心啲，真系为特登为你生日而去噶。 唔系，我觉得最难得系你系同两个孙，即系呢个系婆孙组合咁样去，好得意。 婆嘛， 啊婆嘛组合。 啊，但系其实我觉得咁样变咗，可能会唔会冇玩得咁？ 唔系点会系婆嘛咧？ 因为佢自己一个， 即系佢有两个咯，一个阿婆，一个唔系一个即系阿仔， 一个外孙， 一 个 外孙，一 个 内孙。 简称啦，哎呀，总之都系你啲下一代咁样咧，佢同埋长辈一齐咁样去旅行。 阿仔阿女又肯俾你咁样一个大喎， 呢个年纪其实我觉得唔 放心放心， 诶唔系咁佢凑开嘛， 系咪同埋仲有咁多长辈朋友喺隔篱啊嘛，都系嗰句， 系啦冇错啦， 咁要沟通得好啲先得嘅， 系啊， 好羡慕啊， 系啊 ，OK OK， 好啦，喂诶恭喜你先啦，系啊，好啦，多谢晒 ，OK， 拜拜拜拜， 玩得开心啲啦， 系啊，争取时间啊，仲有一个听众喎，原来好啦，听埋佢啦，系你系边个？范太， 喂。早晨， 系你啊，范太， 早晨啊，你哋好啊，风骚快活人啊， 系 你好，阿田啊，士明， 系， 今日我好开心打到电话嚟啊， 咩事？我知你好开心，你嗌爆咪， 快啲讲咩事？ 因为 话等咗好耐，我以为你哋可能唔复电话俾我。 唔会啊， 唔 会，你快啲讲啦， 总会等得到，快啲讲。 系啊，我祝我个仔今日啊范永权啊，今日7月12日啊，11岁生日啊，原来今日佢又系旧历同一日生日咯，好奇怪喎、 啊。 系哦，祝阿权哥生日快乐。系 拳仔， 系啊， 系啊。 喂，咁啊，快带你嗱，带佢换新身份证啦。 等阵晏昼 book 咗时间去换身份证噶啦。 正啊，真系、 嗯、 好啊。 系咪可以影影个相啊？而家 身体健康啦， 系 俾心机啲读书啦， 系 下年就升中派位啦，希望去入到一间好嘅中学咯。 系 佢嘅心仪嘅中学，同埋补足翻预祝我唔系预祝补足翻我琴日我上个礼拜五我奶奶生日， 系 同埋琴日我姑奶。生日 系 啊，祝佢哋大家都身体健康， 好 永春常住， 系 系啊，好开心打到电话俾你哋， 我哋 feel 到啊， 我哋 feel 到， 我直情觉得而家唔系七月啦，系农历嘅新年啊，系啦，因为你嘅声音好喜庆啊， 因为我其实今朝唔知道想打去神岗啊，所以打到俾你哋啊，好开心。 哦，原来佢意思即系话最衰我打唔到俾神光啦，可以打到俾你哋我都好开心啊，真系 尽量打噶。 系啊，你其实唔讲头先嗰句，我哋更开心啊，真系。 多谢恭喜晒范太，祝阿仔仔生日快乐。 多谢晒，多谢晒。系啊，我哋全部一家人嚟噶嘛，边个节目都 冇所 谓 啦。 系啦，你下次话打唔到轻谈浅唱，我哋都开心。 好嚟噶嘛。 系啦，我哋闪一下个礼拜再翻嚟噶咯噃。 OK， 好啦， 好啦，拜拜。 拜拜。